呢批華裔六安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確診新型肺炎，多國或者地區的政要致以慰問。曾經確診並且一度入住深切治療部的英國首相約翰遜、俄羅斯克里姆林宮、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印度總理莫迪、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等先後祝願特朗普和梅拉尼亞早日康復。法國政府發言人說，事件表明沒有人可以免受病毒感染，包括對病毒表示懷疑的人。台灣的蔡英文總統亦都透過外交渠道向美國政府了解並且致意。另外，《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說，特朗普夫婦確診的消息令人遺憾，但是就指特朗普一直試圖淡化疫情的影響，現在特朗普和第一家庭付出代價。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029点，跌1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19，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87美元，卖出1,906.9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70%以下。此外，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系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较大，亦都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繼續提提大家，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錦繡花園橋面的交通意外是未清理的，影響到一大擠塞，經過朋友記得慢駛。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錦繡花園橋面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一大擠塞。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观景台快线是有工程的，这一段有少少慢车，龙尾排回去思瑞入口，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观景台快线有工程，而一大慢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苏屋村呢段都是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至于在新界方面，东涌达通路、达东路和顺东路都是交通繁忙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平方向元朗。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0，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朝早6:1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在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连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搵做什么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活动翻有所谓流感高峰期咧，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如果系维持到个卫生，流感引起大爆发机会亦都好微。 有啲人咁讲啊，如果又有流感，又再中埋新型肺炎嘅话咧，后果好严重。 理论上就系咁讲啦，戴翻口罩，多洗手咧，两只病毒夹攻机会就唔系咁高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温度呢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星期日会是大致天晴的，随后两三日天气会稍微凉，风势会较大，亦都会有一两阵雨。终究都是过了中秋，理论上天气都应该是渐渐系个温度应该系回落一啲嘅咁。不过呢几日嘅中秋加埋十一嘅呢个假期咧，唔知大家有啲乜嘢去做咧？嗱，过往咧大家可能就会惯咗出去旅游啦，咁但系今年咧受到疫情嘅影响啊，其实咧想出去咧都冇得出去啊，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转移为咧，不如去香港嘅唔同嘅酒店咧住翻一两晚，做一个本地嘅度假。其实咧香港嘅酒店业啦，亦都系以本地人嘅即系度假咧，作为一个招来啦，亦都咧系推出不同嘅优惠啦，同埋喺价格上面咧都有一个唔同嘅调低嘅，即系譬如根据即系有一啲嘅酒店嘅唔同嘅房价咧，嗱有啲咧即系平时都几贵嘅酒店咧，就喺今个嘅假期啊，10月1日到10月4日咧，基本上可能系1000多到2000多啊，当然最贵都有啲成4000多啦，都已经咧系可以享受到一个嘅假期啦。而有一啲嘅酒店咧，除咗系即系你可以用一个优惠价住房之外啦，另外咧亦都会譬如送埋早餐啦，又或者用一个优惠嘅价钱咧，俾你去光顾自助餐等等。咁所以咧，根据旅游业界所讲咧，就系有一啲嘅酒店咧，佢呢几日啊嗰个入住率咧有到7-8%嘅，睇数字咧就似乎相当之唔错啦。咁不过咧，由于一个房价比起以往嚟讲啊，即系譬如就算以旧年啊去到做对比嚟讲啦，都系咧大幅调低咗。咁进而咧，亦都系为咗吸引本地人入住啦，要推出种种嘅优惠，咁计翻落嚟条数又会唔会系变相啊？即系赚得唔系好多，甚至系未必有好多嘅利润咧。咁啊，酒店业界啊，到底会点样去应付而家疫情影响之下，个个都唔去旅行或者冇得去旅行嘅挑战咧？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又或者咧有冇啲乜嘢嘅本地酒店度假嘅体验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个噃。 今日 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2日，警方凌晨突击搜查尖沙咀一间酒吧，拉咗酒吧6个人员涉嫌违反防疫规例，以及要控143个顾客违反限聚令。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透过协助他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发放录音，说会由律师安排回台湾自首。 潘爸爸、潘妈妈，你们好，我是陈同佳，我再次为晓荣的事情向你们道歉。我回台湾的想法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我会请我的律师安排回台湾自首的事情，请你们放心。 管浩明说，台湾的律师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带埋陈同佳的授权书作自首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下午4:30，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近日市民社交活动增加，要一两个星期之后才看到对确诊数字的影响。 其实现在的确诊数字是反映一两个礼拜以前的情况，甚至更加长的。当然如果很多人出街一起有些活动，如果有些很多不戴口罩的行为，或者是大家很亲密，那是自然会多了机会是有些隐形的传播的。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往年的11场假期都是以招待内地或者外地的旅客为主，不过今年就香港的酒店主要都是要招呼本地的旅客了。其实不如我们看一看旅发局的数字，如果根据旅发局的数字，就是在今年的8月，2020年的8月的访港的旅客人次有多少多咧，系4449嘅，一个四位数字啊。咁当然，如果我哋睇翻咧，旧年嘅八月，2019年嘅八月咧，嗰个嘅数字咧，就系都超过成30几万嘅人次嘅。嗱，讲紧呢个系人次啊。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譬如计翻一月到八月啦，嗰个嘅访港旅客人次又系点样咧？嗱，今年咧一月到八月咧，访港嘅旅客人次咧有354万嘅，咁但系咧喺旧年嘅一月到八月啦，访港嘅旅客人次咧就系4365万嘅。咁另外究竟有几多嘅旅客系会过夜咧？因为旅游业界即系一般嚟讲咧，都认为要有过夜嘅旅客咧，先至可以为本地嘅经济咧带嚟裨益嘅。嗱，如果以旧年嚟讲啦，一月到八月的过夜旅客的人次是1880万，但是呢今年一月到八月的过夜的旅客的人次呢就是得回133万，都是一个相当之即是极之显著的跌幅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香港的酒店业如果是单靠推本地住宿优惠，又可不可以去到即是保持一些的利润呢？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有没有什么的本地度假的经验呢？可以打来跟我们倾下。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旅游业界的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姚思荣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 是。如果我看回呢，似乎即是你们所引述酒店业界的数字呢，似乎就是即是本地度假的客人啊，这几天呢个订房的情况都相当之不差，有70%，是不是？ 嗱，頭先個數字都睇到啦，咁其實嗰啲數字嗰80000都係一月份產生嘅，一月底開始就內地剩翻兩個關口，三月份開始咧，香港機場就已經陸陸續續絕大部分嘅航線都冇咗，即係暫停嘅， 咁所以咧，其實入境旅客呢幾個都係跌咗九成九噶啦。係。咁、本來大家酒店業界都想話，再觀察多幾個月啦，點知發覺根本上睇唔到個前景。咁喺三月份、四月份啊呢段時間得一兩成嘅入住率嘅啫。咁後嚟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嗰個疫情都唔知幾時受控咧，就開始將嗰個焦點擺翻喺一啲譬如香港隔離嗰啲住宿嘅人士啦，同埋放呢啲比較上月租嘅嗰啲俾香港嘅市民。咁嗰個入住率咧，就因為改變咗個策略咧，個入住率咧就慢慢有所提升啦。咁大約都係四五成到啦。咁今次嘅黃金周咧，就以往咧香港就真係黃金嘅嚇，咁就一號到七號賣價會比平日會貴五成到一倍嚇。咁今年頭先講啦，有三月。國際旅客已經基本上冇啦，咁一月去大陸旅客基本都絕跡，咁嘅情況之下呢，就大家只有焦點就轉返起本地市場嘅度假嘅旅客，咁呢對旅客呢就其實都有好大量嘅需求，因為呢大半年啦，其實香港人想出外玩都出唔到嘅，因為你出去當你海外唔限制喺香港，但你返香港就14日隔離㗎嘛，咁啊，所以基本上就冇乜人出去玩噶啦。咁拗咗咁耐，咁香港人其實都好中意出外消費旅遊。咁既然出唔到去海外，咁今次有四日假期咁長，咁咪加上酒店啦、一啲度假區啦、迪士尼海洋公園咧，都啱啱恢復翻可以入場啦。咁大家個焦點咧就去翻，不如就喺香港消費。咁變咗就頭先講啦，如果是度假式的酒店，迪士尼海洋公園這些好比較知名度高的一些酒店呢就爆滿的了，由30晚到3號晚，12月3號晚、嗯、就如果是那些國際品牌的、即香港人很好好就成日到全世界玩，其實他很懂哪些國際品牌，哪些國際品牌平日住得很貴的嘛，是不是？今次有個比較便宜的價錢出了來包埋早餐，甚至用優惠價，頭先講啊，用優惠價食呢個自助晚餐，甚至有啲包埋晚餐都有嘅。咁好似咁咧，大家計條數，哇！即係平時你好難得先做呢啲超五星或者五星嘅酒店，不如試下啦咁樣。咁呢啲你入住率就都高嘅，就七八成到啦，係啦。咁但係你話嗰啲單棟式嘅酒店設施就都係以一啲 實用型為主啦，叫做 實用型為主啦，係啦，即係泳池啊，或者嗰啲健身設備都少或者冇嘅咧。咁嗰啲就住翻頭先我講嗰啲長住嘅客咯。咁嗰啲就入住都係維持翻以往咁四成啊咁樣，係啦，即係分開三種唔同嘅類型嘅。 是姚思榮，其實除了呢依家嘅黃金周嘅長假期之外啦，即係留意到其實近好幾個月啊，唔同嘅酒店咧都推緊一啲本地住宿優惠啦，特別就係針對香港人，譬如五六咁樣啦，去住一晚咁樣啦。你嘅觀察唔計依個黃金周啊，即係過去依段時間呢啲嘅酒店推依啲五六嘅住宿優惠咁樣，究竟得唔得咧？入住率又有幾多咧？ 如果是五六客都是那些度假的客人啦，即是加上學生前一段時間你知道是都是放假的。咁所以就呢啲週末嘅時間呢，度假式嘅酒店都 OK 嘅、都可能有五六成啊咁樣，六七成咁樣。咁但係你話頭先講實用型嘅酒店啦，即係喺旺區大單棟單棟嗰啲呢，都是以那些長住客為主，或者可以對外租一些房呢，做一些給人家在這裡休息啊，或者公務啊這樣。那變了整個情況呢，就目前來說就感覺就比以往是好的、即是大家開始轉型嘛。但這種這樣的情況呢，隨著學校開始又回學啦、跟住就這種新鮮感逐步咁樣又會慢慢減退嘅，咁我就覺得咧，可能做多幾個月咧，呢啲咁嘅情況慢慢嗰、那個入住率就逐步向下噶啦，就維持翻嗰啲長租嘅旅客，長租係本地居民為主噶啦， 係 嚇。呢種但係冇辦法啦，你冇海外市場，冇內地市場，唯一將嗰個轉型到呢個方面客源。 咁就見一步下一步啦嚇。咁、啊 嗯、 即係酒店其實按照而家嘅收入咧，如果係個日日都咁好，咁當然可以維持到嘅。咁但係都係講緊週末同埋大節假日。咁、 嗯、 酒店嗰、那個請嘅人，佢又請一段時間，好多服務薪假咁你變咗又請翻嚟，又唔係話日日都需咁多人。咁、 嗯、 喺處理上都有一定嘅難度。啊，始終都係要。即係做咗先，咁睇咩環境啦。咁、 嗯、 啊，我估計落去，大家都要睇政府有冇進一步支援，再睇睇未來酒店嗰個經營嘅策略啦。 即係其實如果係咁講咧，長遠落去，譬如香港嘅酒店真係以招待本地旅客去度假為主咧，可唔可以都維持到佢哋嘅盈利咧？嚇、嗯，即係得唔得呢咁嘅方法？ 嗱，度假就一定係都係講周末嘅啦，五六嘅，啊，平日一至五做人哋翻工，細路仔翻學就比較難嘅。咁一個禮拜做得一日半到啦，禮拜五就唔一定話爆曬嘅，禮拜六可能就好啲。咁呢種情況咧，就個收同埋佢嗰個買嘅價錢咧，同對外嘅客人嘅價錢，即係以往啊對海外內地客嗰個買價咧，都係低嘅，可能低咗差唔多一半嘅要嚇，唔係話佢而家入住得好啲，佢賣高啲。買高啲，香港市場就覺得喂，我嚟試下啫，我冇必要咁高價去住你嘅酒店啦、啊，咁樣。咁所以佢雖然話有啲好啲係比，即係同比同嘅即係話其他酒店，或者係講緊之前嗰、那個同之前嗰個環境比較係好啲啫。 嗯。 但收入咧，其實咧都係減半嘅。 嗯。 因為佢唔低價，你香港市場好，香港係好精明噶嘛。啊，佢消費都要睇呢個價錢噶嘛。咁所以你話。佢要維持翻盈利就好難，但係維持翻咧，即係基本嘅開支啦嚇。咁、啊、你知道酒店你一開咗門咧，你冷氣就唔少得嘅。係啊，咁你日用人都基本有基本上人嘅服務，咁、 嗯、 其他設施要維持住，一定要有一定嘅即係安排咁樣嘅，譬如餐飲咁，你一定要基本安排。咁呢啲都係酒店嗰個比較大嘅開支，咁所以就算你能夠維持到週末有啲生意好啲咧，其實總嚟講都係虧損。 嗱，不過姚思榮啊，呢樣嘢係咪都要即係長遠地去諗一諗咧？因為亦都有專家估計啦，即係可能遲啲冬天咧，分分鐘有第四波咧，甚至會比起而家嘅第三波嘅疫情咧更加厲害嘅。咁其實一日即係我哋嗰個嘅疫苗嘅研發未能夠即係推出到啦，咁同埋亦都未達到一個廣泛嘅接種嘅時候咧，其實疫情嘅情況咧依然可能會繼續係反反覆覆嘅。咁譬如你中秋之後跟住就當然係睇即係聖誕嘅啦咁樣。咁其實香港嘅酒店有冇啲咩方法能夠做到喺疫情期間即係迎接到呢個嘅新嘅形態繼續營運咧？ 只能夠用個價格去使到一部分可能住緊啲住宅嘅一啲住客就轉住酒店嘅啫。 係、 所以你睇到一啲地區酒店。有四五成嘅原因就係佢降到一萬蚊或者樓下，咁比較之下，有啲人話：，我訂個單位，即係租個單位都要萬幾蚊啦。我住間酒店就仲舒服啦，咁啊唔使萬蚊。咁而家係好多嘅香港市民咧，有唔同嘅原因就住酒店嘅，包括屋企裝修啦，或者方便工作嘅地點啦，或者屋企太擠迫出嚟住一段時間先啦，咁使到嗰個用途即係嗰個使用呢方面嘅需求係大嘅，咁但係始終個價錢賣唔上去啦，咁你話用呢個轉型去解決香港酒店，你講緊係成九萬間房咧，係好難解決。目前用咁嘅模式降價，使到入住率高咧，都係講緊成個香港都係講緊四成到嘅入住率嘅啫。咁、你话同以往比，以往讲嘅九成嘅入住率喎，全年计喎， 系 嘛？咁你话你唔开放嗰、那个旅游唔开放口岸咧？根本上酒店嗰个经营咧，都系面临相当困难嘅。 明白，好多谢晒你啊，姚思荣，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麻烦你。姚思荣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长远咧，旅游业界都希望睇下几时可以重启翻啦，等啲旅客咧继续嚟翻香港。电话号码18721，有冇啲乜嘢嘅酒店度假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打嚟倾下。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你好， 系有咩睇法啊？ 我早上个月尾去半岛酒店住过啦，觉得佢哋嘅设施当然系一流啦，但系佢嘅环境啊，同埋睇夜晚夜景好好靓咯。 嗯，大概几钱到啊？你住一晚？ 我哋因为系佢而家做紧特价，上个月嘅，咁就系3000几，唔够4000蚊一晚咯。 系系啲周末日嚟嘅。 唔系系闲日嚟嘅，不过佢系再升级我哋住豪华客房啦嗰啲。 有冇送餐饮咁样？ 有包三餐啊，午餐啦，就夜晚同早餐咯。 哇，咁都真系包晒嘅三餐喎。 系啊，真系好抵嘅。 感觉如何啊？会吓感觉如何？会唔会再去多次啊？ 如果佢做特价，当然会啦。半岛酒店啫，佢 serve 又好啊。而家好似话半岛酒店而家仲搞埋直机嗰啲咯。 系，但系你话即系佢搞特价再去多次，你预计会几耐之后去多次啦？ 圣诞节之前咧，因为圣诞节几定贵噶啦嘛。 即系都系隔几个月先至会再一次啦吓。咁冇得出去玩就香港酒店住下啦吓。多谢晒你啊，陈女士。不过头先陈女士都讲嘅嘢好紧要噶，要特价咧先至会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确诊的2宗源头不明个案之中，包括昨日初步确诊在伊利莎白医院内科普通病房工作的男护士。另一宗个案患者是厨师，在国际金融中心一间名为无二的日本餐厅工作，负责处理熟食，发烧之后仍然有翻工。卫生防护中心呼吁上个月23号之后到过呢间餐厅用膳的市民，若果有不舒服应该求医，餐厅正是追查订台记录，联络客人。患者住在湾仔轩尼诗道。食环署呼吁市民避免在重阳节当日扫墓，应该尽量分散在节日前后的日子前往拜祭，以免构成人潮，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发言人说，重阳节前后两个星期，即是今个月10号至到11月8号期间，辖下骨灰安置所开放时间将会延长至是早上7点至到晚上7点，以分散人流。食环署在重阳节期间会加强辖下公众坟场和骨灰安置所的洁净服务，包括扶手和升降机按钮等的清洁消毒工作，亦都会增设垃圾桶和厕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确诊新型肺炎，多国或者地区的政要致以慰问。曾经确诊并且一度入住深切治疗部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印度总理莫迪、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等，先后祝愿特朗普和梅拉尼亚早日康复。法国政府发言人说，事件表明没有人可以免受病毒感染，包括对病毒表示怀疑的人。台湾的蔡英文总统亦都透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政府了解并且致意。另外，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特朗普夫妇确诊的消息令人遗憾，但是就指特朗普一直试图淡化疫情的影响，现在特朗普和第一家庭付出代价。日本车厂本田宣布将会在2021年赛季之后推出世界一级方程式赛事。社长八乡龙宏在视像记者会上宣布消息，强调决定与新型肺炎疫情无关，集团将会集中资源研发零排放技术。本田2015年重回一级方程式赛事，与红牛车队合作 但是集团在2021年赛季之后将会加快发展燃料电池和汽车电池。红牛车队发表声明，对本田的决定表示理解和尊重。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较大，亦都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桥面的交通意外是未清理的。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桥面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现在一带都是挤塞。另外，大坑东道仍然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塘港铁站方向近住桃园街慢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观景台快线都是有工程的，这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思瑞入口。另外反方向呈祥强度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一段啊挤塞，排翻去明爱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提提大家，喺新界啦，西沙路去翻大老山方向啊，近住雅瑶花园一段啊塞嘅，龙尾排翻去麒岭下老围。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间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大家好，我是刘伟恒。正所谓一年容易有中秋，不过今年的中秋就不容易咯。我想活了咁多年以来，今年都应该是第一次要戴住个口罩去赏月了。不过唔紧要啦，最紧要都系一家人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咁样去欢度呢个中秋佳节啊嘛。无论月缺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花落谁家》。 我是个残花败柳，他怎可以为了娶我就被你同事和亲友看不起？ 朱曼子， 你见到变了样的花都不会不开心吗？ 郭剑清、钟伟明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群莺乱飞》下集《花落谁家》。10月3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刚才咧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啦，就有听众咧同我哋分享咗啊，佢去香港嘅一个都国际品牌嘅酒店啊，相当之知名嘅酒店咧度假嘅经验啦吓。咁啊，佢又相当之满意，仲话就系以嗰个价格咧，个酒店咧系包晒一日三餐。咁当然啦，刚才嗰位听众都话，即系最主要都系因为佢有提供价格嘅优惠啦。咁佢哋都谂住咧喺圣诞之前咧啊，如果有优惠嘅话咧，又可能再去多次。似乎价格咧都真系一个主要嘅考虑啊。咁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喺呢段期间冇得出去旅游嘅时候，又有冇咧一啲去香港嘅唔同嘅酒店住宿度假嘅经历咧？又或者你觉得即系呢啲咁样嘅住宿度假经历，可唔可以取代到你出外旅游嘅经历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其实早几日啦，就有旅游业界咧，佢哋做咗一个嘅调查嘅。嗰个调查就系由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同埋香港中国旅游协会咧，喺9月18号到26号以电话随机抽样咧，访问咗1039名市民。佢哋就话咧，受访者当中咧有45%啊，都系非常之想咧去旅行噶。咁亦都咧就系话希望政府咧可以尽快推出健康码啦。咁亦都将检测嘅费用咧控制喺200元或以下啦。嗱，不过咧推出健康码呢个问题咧，虽然即系根据翻政府嘅说法，喺个技术上咧，佢哋都已经做咗好多噶啦。咁但系几时去到实际可以推出到咧？咁暂时都未能够确定。系食卫局局长啊，陈肇始今日亦都喺网志嗰度话啦，就系明白社会咧系期望尽快能够推出咧香港健康码，恢复正常嘅跨境活动嘅。咁佢哋都正系同咧粤澳两地嘅政府咧重启讨论，做准备，等社会喺情况容许嘅时候咧，逐步恢复正常嘅运作同活动。不过咧，佢亦都再三提醒市民啦，即系留意到咧，近日个疫情咧转趋缓和，市民亦都多咗出外啊，同埋一啲嘅社交活动。咁但系亦都希望咧，即系大家一定要忍耐啊，社会必须要忍耐咧，保持防疫意识。因为如果再次有社区爆发咧，政府就别无选择，需要继续咧大幅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嘅。实际上咧，随住第三波嘅疫情啦，叫做嗰、那个确诊嘅数字可以话系都渐渐平稳啦。咁有唔同嘅一啲嘅设施啊，或者系唔同社交距限制社交距离嘅措施啦，都系有所放宽嘅。譬如举个例，一啲宗教场所咧可以继续举办翻一啲宗教聚会啦。咁当然都有一啲嘅严格嘅检测啦。咁另外就系康文署辖下嘅唔同嘅场地，譬如图书馆啊等等，亦都重开啦。咁今日咧，亦都开咗一啲作为对制运动比赛嘅场地，亦都一朝早咧，我哋见到有市民咧都叫做饿咗波好耐啊，就去到球场嗰个急不及待咧，都系即系去参与翻即系打波嘅活动啦。咁但系咧，对于另外嘅一啲嘅人士嚟到讲咧，佢哋都希望啊，政府可以再尽快地去放宽一啲社交距离限制嘅措施，特别就系飲食業啦。當然而家即係食肆，如果大家即係呢幾日出去食嘢嘅時候，都係受到四人一台嘅限制啦。咁而酒吧咧，自從上個月中咧即係開翻之後咧，到而家為止都係可以兩個人一台，同埋營業到夜晚12点為止嘅啫。咁究竟近排佢哋嘅營業狀況又係點咧？電話旁邊咧，我哋係請你一位嘉賓。酒吧业协会嘅副主席钱俊永嘅，钱俊永你好， 系你好， 你好，系嗱呢几日咧就系一个长假期啦，咁你哋嘅生意嘅情况系如何咧？业界 长假期啦，其实咧喺我哋开翻之后咧，其实业界咧普遍咧都系正面嘅，即系正面睇都系生意翻嚟嘅，因为始终啲人困咗两个月啦，即系。冇得去酒吧啦，咁而酒吧隔咗事隔兩個月之後開得翻啦，咁所以見到啲熟客啊，或者真係有啲可能係一啲山客啊，都開始即係翻嚟酒吧度。咁當然我哋依個係開心嘅，即係亦都歡迎政府嗰、那個即係依個措施啦。咁但係唯一咧，我哋真係有樣嘢係覺得無奈咧，係因為咧，即係政府嗰個限制嗰個放寬措施咧太緊啦。 所謂太緊咧，係佢十二點鐘又要去關門啊，同埋啊兩人一台啊。咁喺呢啲咁嘅有限度嘅措施下咧，其實對我哋嗰、那個經營咧係有好大嘅掣肘嘅， 嚇、 即係變相嚟講係影響到我哋，真係影響到我哋嘅生意嘅。 係，但係有冇近排多咗警執法人員咧嚟到巡查？因為睇上嚟咧，即係政府唔同嘅執法人員，佢哋譬如都有比較頻密地去巡查蘭桂坊啊等等咁樣啦。咁而過去嗰一段時間咧，都有啲酒吧真係俾人捉到咧有違規經營嘅情況喎。 係。是我哋明白，即系嗱，其实咧，我哋都好坦白讲，即系我哋业界咧，大部分咧都系咧好遵从政府嘅指引嘅，系啦，因为始终咧，我哋每间酒吧咧，其实都有个酒牌，而每一个酒吧里边嘅持牌人咧，都要咧攞住呢个酒牌咧，我哋所谓攞住个酒牌揾食嘅，系啦，如果警方巡查咧，发现到有违规嘅情况咧，佢会喺个巡查记录里边咧。佢落隻你當落隻黑豬仔咁樣，係絕對會影響我哋咧每一年咧嘅續牌嘅，係啦，可能會續牌嘅時候，可能有機會係吊銷我哋嘅牌照，或者縮短我哋嘅牌照。咁所以咧，其實咧，我相信大部分啊，即係九成九嘅業界嘅經營者咧，佢哋係唔夠膽咧去違法嘅，即係唔夠膽去即係。话去偷鸡去搏嘅， 嗱，但系你哋唔够胆去违法，系 可能真系有，真系有一啲 case， 我相信呢啲系好少数、好个别嘅例子，系啊，咁因为始终我睇咧，即系业界都想继续咧，即系攞住个牌咧。繼續做生意噶嘛？ 明白嗱，當然咧，你哋作為業界，你哋都唔想俾人罰啦。咁你哋都即係你頭先都再三強調，即係業界咧都會係遵守翻政府相關嘅防疫嘅措施啦。咁但係實際喺執行上面，譬如你哋叫啲客喂十二點鐘啦，唔該你哋走啦，又或者就係、是、喂你真係只可以兩個人一台，又或者就係、是、要佢哋真係你飲酒嘅時候咧，先至戴翻個即係先至可以除口罩咁樣。其实喺个执行上面，我想问有冇困难呢？ 老实讲啦，即系我哋自己酒吧业界咧，我哋其实咧，可能好多外界都唔知啦。其实我哋根本喺个酒牌里边咧，我哋大概香港1280间我哋叫做纯酒吧形式嘅酒牌啦。咁我知道咧，就1200几间嘅酒牌咧，好多都有附加啲条件落去嘅，可能十一点钟要闩门闩窗啊。可能咧要去到咧凌晨可能两点钟啊，或者凌晨四点钟啊，可能就要即系停止售酒啊。咁好多不同嘅措施喺个酒牌里边嘅。咁而呢啲咧酒吧嘅经营者咧，其实咧过去咧都有咧去執行呢啲咁嘅我哋叫做附加嘅措施嘅。所以咧你话政府今次咧喺我哋个业界角度咧，其实当系一个。政府喺呢段時間抗疫時間嘅一啲附加嘅措施，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喺我哋執行者嘅角度咧，一啲都唔困難嘅，係啦，亦都咧我哋即係相對都有經驗啦，即係例如你話十二點鐘要清場啦，咁我哋其實11点通常11点半到咧就會係通知啲客人啦、甚至乎有啲酒吧可能11点3个字啊，可能已經拉梳打啦。咁其實佢哋相對嚟講咧，喺呢一方面好有經驗嘅。咁所以我又唔會覺得我哋係執行唔到嘅。 但係 你話會唔會有個別嘅客啊？即係可能個別嘅客人可能真係未必配合。咁可能會有，但我相信都係少數嘅。 係啊，因為我正正想問就係、是、你以往嗰啲措施你話都有執行緊啦，咁但係而家終究咧涉及到個口罩，你要喺飲食時間以外都要戴翻個口罩啊嘛，咁。究竟可唔可以劝到啲客咧？你哋嘅经验系有冇人去巡？你哋自己会唔会去巡嘅咧？其实 我好老实咁同大家讲，其实以往大家如果冇忘记的话，其实咧以往曾经有一个条例咧，都好影响我哋酒吧嘅，即系例如系酒吧里边唔可以食烟，系啦。咁开头系有段系我哋叫做适应期，咁但系过咗段适应期咧，其实我哋啲伙计咧，叫啲客咧唔好食烟，其实都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而家系同出一辞嘅啫，即系例如叫啲酒客，我要戴翻口罩。当然开头啲客有啲唔惯嘅，但系我相信同出一辞都系啲客慢慢会明白，因为我哋唔系即系我哋而家唔系话即系想啲客唔开心，而我哋系因为要防疫，大家都希望咧即系同政府一齐咧去做呢啲咁嘅措施，减少传播。 系嗱，郑俊永，你哋业界咧亦都有推出一个叫做抗疫承诺约章啊，就话已经有300多间嘅酒吧咧系签署咗约章嘅。咁当中，譬如包括咗严守社交距离啊，吓即系度体温啊之类。咁仲要进场人士要填呢个健康申报表啊，等等咁样。暂时睇上嚟有几多酒吧系陆续有参加，同埋系咪真系执行到咧？包括埋填健康申报表呢一样嘢。 其實呢，第一樣嘢，這個約章呢，喺裏面有啲呢個別嘅條件呢，我哋唔係強制性嘅。 係啦，自愿性質啦，全部都冇錯 啦。我哋唔係話一定要強制性所有嘅業界都要去填嘅。因為我哋知道呢，如果真係要逼啲去填呢，有時係有難度嘅。係啦，這個都係自愿性嘅。係啦。咁而我哋見到咧，其實咧呢、這個約章咧，其實都係出於業界嘅一番好意，都係好希望咧，即係可以證明俾政府睇咧，就係、是大家都好願意去做多一步，係啦，去令到咧嗰、那個疫情咧去減少起酒吧業發生，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相信咧，其實咧喺第一咧喺政府本身咧嗰、那個叫做要求之下啦，即係政府都有要求啊，即係例如加啲5米啊，或者去做啲隔板啊，其實喺呢啲咁嘅基本措施情況下咧，其實咧酒吧咧，我相信咧，其實同餐廳咧唔會好大分別嘅，因為其實酒吧同餐廳大家都係飲酒食嘢，只不過咧係飲酒嘅比例叫多少少嘅啫，係啦，所以咧其實你如果大家見到餐廳咧，佢冇爆發任何嘅群組咧，所以其實酒吧咧相對我哋都好有信心咧，佢都唔會去爆發任何嘅群組嘅，只不過就係酒吧業界咧，好想咧俾政府睇到咧佢個誠意嘅，咁所以咧佢哋願意咧就係做多少少嘢，可能餐廳都冇去做嘅嘢，而酒吧去主動去做，咁呢個我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如果睇到咧，即係酒吧咧咁自動自覺咧，咁係咪應該咧，即係喺呢段時間，如果疫情仲係回穩嘅情況下咧，係咪應該放寬多2小時俾酒吧業界咧？令佢哋个生存空间可以更加多咧。 好，多谢晒你，钱俊永倾到呢一度啊。钱俊永系酒吧业协会嘅副主席，电话号码1872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他說在辦公室裡面有同事問他一些很私人的問題，他就完全是不想答他的，但是我怎樣可以回應得得體一點，又不要太過得罪人呢？得不得體蕭叔就不懂講，但如果我自己我會怎樣說呢？我會 set 那個 boundaries 是很重要的，就是我有些什麼是會做，有些什麼是一定不會做的，讓人知道這件事是比較重要的，但也是很有禮貌地講的。給個例子大家， I would say I love talking to you，假設那個人叫 James， okay. I love talking to you, James, but as a rule, 就是一個我給自己的規矩， but as a rule, I don't talk about such private matters at work. 通常呢，這些這麼私人的問題呢，我呢通常呢在工作的情況之下呢，我通常都不會說的。 I love talking to you, James, but as a rule, I don't talk about such private matters at work. Let's leave that till we're no longer colleagues and we'll have a good long chat.不如等我哋將來唔再係同事嘅時候，我哋先至慢慢講呢啲嘢啦。咁樣我就覺得聽落去就比較婉轉少少，但係就唔係一個 standard 嘅講法，但我自己會咁講。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31嘅。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黄女士喺度啊，黄女士你好， 系你哋好啊， 系有咩经验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系啊，我上个星期咧就同屋企人咧就住咗酒店啦， 系 咁其实我哋每年咧都会同两个老人家咧就有个家族咁样大家即系旅行嘅，咁但系今年就因为疫情啦，所以就冇办法出外啦。咁特别咧我两即系我爸阿妈啦，同埋我兄弟姊妹都好中意去玩游轮嘅。咁、即係我哋冇機會去旅行，又冇機會去坐遊輪啦。 咁就本地遊啦。 咁係啦，揀咗咧就全香港最高嗰間酒店。咁佢咧就啱啱早排我生日嘅時候咧，就去食飯咧，佢就送咗啲 coupon 咧，咁就半價住酒店嘅。系啦，咁即系原价3000几，而家都1600几，已经可以住到一间最高嘅酒店嘅房间啦，又可以喺最高嘅 泳池嗰游水啦，咁啊同屋企人过咗两日一夜咧，都好开心咯。 嗯，吓，如果冇优惠嘅话，你哋会唔会去啊？我想问。 冇优惠，即系都会考虑咧。我哋三间房系啦，咁即系当然有优惠就会特别有提起个即系意欲咧去订酒店同我哋去玩啦。咁其实我仲另外咧仲有一个谂法嘅，就系其实我哋真系好中意去游轮嘅。游轮中意玩啲咩咧？就系佢喺入面住咧，有好多 function 啦，有即系好似去啲 camping 咁样，每日佢都麻麻好多嘅活动嘅。我相信如果啲酒店咧谂下新意思，喺酒店入边有啲 function room 啊，都可以提供多啲活动俾啲客人就。唔使淨係齋住齋食咁樣咧，咁我諗就更加吸引多啲人去考慮。 明白 咁样啦， 明白。喂，咁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咪变咗人群聚集咯，又会错失咗即系呢个限制社交距离嘅本意咯。 系啊，但系都要即系喺有限嘅即系底下做到嘅咯。系啦，即系譬如有啲房可以俾开放俾啲我哋打下麻雀啊，因为啲老人家喺手边做咩咧？又唔游水，又唔玩健身嘅，咁啊，梗系玩下牌啊。即系打啤牌啊，玩下麻雀啊，咁样，即系我唔知啊，呢个谂法系即系做唔做到咧？但系如果有啊，梗系最好啦。 好啊，多谢晒黄女士嘅意见嘅嗱，咁不如我哋又请嚟一位专科医生同我哋倾下啦。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啊，梁子超医生你好。 啊，主持你好。 嗱，我谂你都听到噶啦，即系香港人咧，其实都饿咗旅行好耐噶啦。咁啊，冇得去外地就香港嘅酒店都住下啦。咁其实之前都有啲新闻咧出过嚟嘅，有一啲嘅人士喺酒店入边咧，就真系开晒 party 即系一间房入边可能都聚集咗，即系唔少嘅人喺度啊，等等咁样。咁亦都聽到即係大家對於酒店入面所提供嘅活動咧，都有啲渴求，希望可以再多元化一啲，唔使淨係即係限喺間酒店房啊，或者係佢哋嘅即係其他嘅健身啊，或者泳池嘅措施啊等等。從一個防疫角度去睇，你會有啲乜嘢嘅忠告俾酒店業界呢？ 我諗最緊要嗰、那個即係話傳播風險咧，其實就係嗰個人群混雜。尤其啲唔同家庭嘅之間嗰個混雜咧，這個風險特別高。尤其喺啲空氣流通唔好嘅地方，咁或者係唔戴口罩嘅地方，我諗嗰個風險係特別高。咁變咗，如果你喺一啲普通嘅酒店房間入面咧，佢一般嘅設計咧係只係俾你，譬如話係即係好少量嘅人咧，可能平均都係兩個住客到。喺嗰啲地方，如果係舉行一啲 party 啊，同埋其他嘅嘢牽涉到一啲。好多人聚集，其實風險係相對佢係相當高。咁同埋仲有一樣嘢，酒店都係話好多唔同嘅旅客咧，都分住唔同嘅房間，好多唔同嘅活動都有機會會交叉接觸，亦都有大量嘅員工咧喺度咧。其實如果嗰度係產生個傳播咧，其實係容易出現一啲超級傳播事件嘅。咁正如喺澳洲維多利亞咧，有大型嘅爆發，唔淨止影響到酒店咧，其實影響到全個社區。咁其實除非我哋香港覺得嘅疫情已經係開始全面受控咧，如果唔係喺酒店舉辦呢啲咁嘅活動咧，都要絕對小心。 明白。不過啊，梁醫生啊，實際係咪都幾難去限制咧？嗱，因為就算酒店唔去舉辦更加多嘅活動啦，咁但係譬如你一個嘅家庭，即係可能係租咗兩三間房咁樣，咁然之後就一齊集中喺某一間房入邊咧舉行活動，咁其實。 如果是同一個家庭冇乜問題喎。如果你同一個家庭咧，咁其實你即係等於即係話你自己經常都聚集咧，你冇一個額外風險喺度。 但係唔同家庭就有問題啦，你覺得 唔同家庭入面咧，係對嗰個社區個傳播網絡風險係特別大。所以酒店有時舉行一啲咩男士之夜啊，或者咩特別之夜啊，有啲好多呢啲咁嘅活動咧，其實佢喺個酒店入面舉辦嘅風險咧，唔低於喺其他嘅娛樂嘅場所度舉辦。 即係咪等於嗰啲？即係咪等於嗰啲派對房間咁樣啊？ 係啊，可能仲高少少添，因為派對房間啲人都係淨喺派對時間出現啫。但如果你酒店咧，就話你無論個員工都好啦，或者其他人，如果嗰度出現咗傳播咧，係有機會入面咧係構成咗咧對酒店其他嘅住客啊或者員工構成一個風險，亦都間接帶去個社區啦。所以個酒店嘅活動咧，其實都要比較上，我諗又係要即係話係比較去考慮嗰個感染風險嗰個嘅考慮，係避免嘅人嗰個跨家庭之間嘅人嘅混雜嘅情況。一有呢啲 跨家庭之間嘅人係混雜嗰陣時候咧，就一定要就係跟翻曬所有嗰啲，譬如而家我哋係喺一啲嘅娛樂場所啊，或者一啲嘅譬如話飲食場所嗰個限聚安排咧。咁其實政府一個法例上需唔需要考慮喺呢方面咧，係加以管制咧，其實都要諗嘅。因為除非你覺得話個疫情係已經去到一個全面受控嘅地方，你可以好似其他地方咁樣，即係話係放寬啲政策咧。如果唔係咧，是單獨在啲酒店內面咁樣放寬咧，其實唔係一個特別安全嘅方法。 嗯，另外咧，梁醫生想請教下，就係今日最新有一宗個案啦，就涉及到一名伊麗莎白醫院嘅25歲男護士嘅，係一宗源頭未明嘅個案嘅。咁醫院追蹤之下咧，已經為50個員工同埋50個病人咧檢測，有49個員工同埋49個嘅病人檢測結果咧都係呈陰性。對於伊麗莎白醫院呢一個嘅個案，你覺得喺喺呢個醫院入邊嘅防護工作，仲有冇地方需要加強咧？ 我想今日嗰兩個確診個案都令人擔心嘅，最主要就係話咧，兩個一個廚師，一個係醫護人員咧，都係一個高危嘅工作環境，但佢哋似乎冇喺即係話係出現病徵嘅時候第一時間做到檢測，亦都繼續翻工咗一段時間咧。咁呢樣嘢係對嗰個交叉感染嗰個風險咧，構成一個比較大嘅風險。咁我哋要睇下咧，譬如話咧，好彩即係話其他員工或者個病人而家呢個階段未有病啦，但係入面我哋一定要即係話小心，因為佢都有個潛伏期。如果話係我哋真係話喺嚟緊嗰段時間就未發現，無論嗰啲廚師嗰啲同事啦，或者係嗰啲有一啲其他員工係確診嗰陣時候入面咧，大家都可能要將嗰個風險係評估咧係再繼續升高嘅，因為你一次嘅檢測咧唔等於之後冇傳。 明白，要做多啲嘅跟进，多谢晒你，梁子超医生。跟住喺6点钟嘅新闻报道， 近地区相对湿度降至70%以下。此外，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较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提提大家，大坑东道仍然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塘港铁站方向，近住桃园街慢线啦，都系封闭嘅。车辆不能够由大坑东道通往桃园街去翻九龙塘港铁站方向，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203C 同702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松屋村一段慢车；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观景台快线系有工程嘅，咁经过朋友咧记得小心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一段都是繁忙。在新界啦，西沙路去翻马鞍山，近住西径村前少少咧，一段是好塞啊，龙尾排翻去企岭下老围。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白沙湾码头咧，一段啊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简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 要检查清楚吊臂是不是已经收回去原本静止的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还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的。 一时大意不记得，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哦。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深井豪景花园年初发生怀疑虐待动物案，在考虑证据之后，律政司决定不提起诉。事件引起关注，香港的防止虐待动物法例可以怎样改善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我们请来爱护动物协会主席关家荣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24，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嘅。今日咧直播室，我哋分别有杨建兴同埋叶中文两位喺度。两位好， 系你好，你好。 吓嗱，咁首先咧，不如讲一讲咧，就系台湾杀人案嘅疑犯陈同佳啦。今日咧就透过一直协助佢嘅圣公会教省秘书长啊管浩明啊，发放咗一段廿几秒嘅录音。咁喺嗰段录音入边咧，佢就话即系其实佢系都系想继续咧，会冇改过去台湾自首嘅呢一个谂法，亦都话咧会揾律师安排，并且再次咧系向潘晓颖嘅父母道歉。咁不过咧，佢喺个录音入边就冇讲到究竟几时去啦。咁而啊，管浩明咧喺个短信入边咧就指出，陈同佳咧已经通知咗台湾嘅代表律师，联络相关部门处理佢翻去台湾自首嘅安排，期望咧在十月份入边能够成行嘅。而潘晓颖嘅妈妈咧，就即系亦都系开腔啦。咁佢除咗系要求阿陈同佳尽快自首之外咧，佢亦都系话啊，都其实唔知道咧，究竟嗰个廿几秒嘅录音咧，系咪陈同佳本人？亦都希望咧，陈同佳咧佢能够自己亲身出嚟啊去回应嘅，并且咧就亦都希望陈同佳俾出一个确切嘅日期啦，因为佢哋会预备机票咧，俾阿陈同佳咧，去台湾嘅。咁啊，而特区政府嗰方面咧，即系保安局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香港咧系冇法律同台湾进行逃犯移交及刑事司法协助嘅。而陈同佳嘅洗黑钱嘅服刑咧已经完毕，而家系自由人。特区政府冇权将佢继续系扣押或者对佢施加强制嘅措施。而保安局亦都话啦，如果涉案人咧系愿意去台湾自首同埋接受审讯咧，亦获台方同意。港府咧会提供可行的协助。嗱，杨建兴，究竟特区政府在呢件事上面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台湾嗰方面已经开腔啦，案件咧已经系被检察机关发现系唔符合自首条件，只能够咧算系投案嘅。香港特区政府有咩可以做呢？ 吓，如果系我就当即系政府嗰日公开个嗰番说话咧，系佢法理上佢冇權要求啊，即係其實任何個人佢即係做啲咩嘢咁，即係接受呢種說法先算啦嚇。咁但係成件事即係我哋睇翻即係整個過程咧，即係由佢翻香港，咁然後即係你搞個逃犯修訂條例，咁同佢阿媽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承諾啦，可以都咁講嚇，即係透過個修例啦，咁啊盡快趕即係趕到即係話啊六月七月。通過啦，咁可以即係即刻即係執行，咁啊即係將個案嗱，成件嘢咁佢做咁嘅承諾，然後即係立法，佢自己即係最終即係各種各樣原因做唔到，咁然後就係處理咗佢喺香港喺司法嗰度可以做到嘅一啲法院啊，咁完咗服刑啊咁樣嚇。咁然後就佢覺得冇嘢做啦，咁即係似乎就係牧師 管牧師 即係當係一個中，即係個中間人，或者係有時有啲即係方便啲咁樣嚇。嗱，都係可以理解咧，都係即係政府係或者特首啦嚇。 咁啊透過即係管牧師去處理啦。咁我哋睇翻成個過程，如果到到而家真係太即係其實真係簡單嚟講咧，講得太耐， 係 其實都唔單止係個家庭，即係佢媽咪，即係潘太太、潘媽媽，同埋啲屋企人。嗱，我相信香港人雖然都已經覺得好似。即係好似發一場未夢啊，雙重夢都其實都未完。咁但係始終一件事咧，其實即係越早有一個叫做階段性嘅結束咧，我諗其實對任何人都有利。 特區政府 對陳同佳對咩？ 特區政府現階段其實有啲咩可以做咧？因為佢係自由人嚟嘛。 嗱，我諗如果佢係我交託咗，或者係管牧師咧係應承咗嘅話咧，咁我其實想像唔到，即係點解可以，即係點解可以拖到咁耐？係啲乜嘢嘅原因？即係純粹我諗，作為一個公眾咧，都會覺得即係完全係冇需要，都唔應該拖得咁耐。即係對個家庭最直接就係嗰個傷痛啦嚇。咁即係你特首叫人釋懷，咁佢都有樣嘢，即係可以釋到懷。 嗯， 咁如果即係嗰個刺喺度嘅，你唔幫佢搬走咗個刺，或者係處理咗佢咧，佢釋唔到懷。咁咁樣嘅話，你話政府係咪完全即係做唔到嘢？如果係個牧師，咁點解做咗咁耐，佢又整做唔到嘅話，咁有冇第啲嘅渠道咧？嗱，成件事咧，我真係唔明，即係可能香港同台灣有好多複雜嘅嘢。点解即係可以拖得咁耐啦，到而家呢，我相信佢屋企人好明显都係最近都係忍无可忍，即係等到好似无咗了期咁，完全唔知咩一回事。 係，所以佢嘅妈妈呢亦都近排一再向传媒发言啦，促请陈同佳呢去台湾嗰度投案嘅。返嚟继续再倾呢个议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两宗源头不明，包括一名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日本餐厅工作的33岁男厨师。另一名患者住在湾仔轩尼斯道光裕楼任职无异日本餐厅，他负责煮熟食，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没有接触食客。卫生防护中心认为食客感染风险不高。中心又说患者有13名同事要入住检疫中心，餐厅要停业14日，呼吁在上个星期三之后帮衬餐厅的市民，如果有不舒服应该尽早求医。另一宗源头未明个案涉及伊丽莎白医院一名25岁男护士，过去14日没有接触患者，医院已经为50名员工和50名病人检测，当中98人呈阴性。中心说这名确诊男护士住在荔枝角道惠源楼，同住家人对病毒初步呈阴性反应，亦都会被送往检疫中心。政府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除了室外体育场所重开，宗教聚集亦都获豁免于限聚令。清真寺今日起恢复主麻聚礼。位于尖沙咀的清真寺寺内贴上红线，标示社交距离，亦都有提供酒精搓手液和体温探测器。到场信众大部分都戴上口罩。寺方表示，主麻聚礼对穆斯林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早前无法聚会令到穆斯林社群感到失落，转为网上形式之后只能够一同听经。他说对清真寺重开期待已久。警方根据线报和调查突击搜查尖沙咀一间酒吧，拘捕酒吧6名人员，涉嫌违反防疫规例下酒吧只可以营业至午夜的规定。另外票控酒吧内150名顾客违反限聚令。 油尖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今朝早大約六點突擊搜查摩地道36號一間酒吧，拘捕一名男負責人同五名職員，年齡介乎19至47歲，他們被扣留調查。至於被票控的150名酒吧顧客，年齡介乎14至47歲，當中17人未成年。警方呼籲市民嚴格遵守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協助控制疫情以及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隨後兩三日天氣稍涼，風勢較大，亦都有一兩陣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越缺越远，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中秋节我最想跟哪个一起看月光，当然是我那粒小汤圆，她今年是第二次玩灯笼，我买了的了，买了一个白兔灯笼，不知道她喜不喜欢呢。 月亮代表我的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6:35，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星期五晚也都有我们一周时事点评。今晚直播室就有叶中敏和杨建兴两位在这里。在刚才6:30新闻之前，我们就在这里谈论，就是台湾杀人案的疑犯陈同佳，他今天发表了一个大概20多秒的录音，也都是透过管浩明牧师发放给传媒的。他在个录音入面就话呢，其实他从来都冇改变过呢，话想去台湾呢一个嘅事情嘅。咁亦都话呢，就係佢会请律师安排呢返去台湾自首嘅事情，就请潘晓颖嘅爸爸妈妈呢係放心。咁但係呢，潘妈妈佢之后有一个嘅回应啦，就话其实都唔知呢廿几秒嘅录音呢係咪陈同佳本人，就促请呢陈同佳本人呢自己真係现身呢去讲一次啦。咁同埋都希望佢交代一个確切嘅去台湾嘅日期，佢哋会帮佢准备机票啦，同埋去机场嘅交通嘅。嗱，咁啊，头先都讲到啦，究竟特区政府入喺呢件事情上面仲有冇嘢可以做咧？因为过去嗰大概即系个几星期啊，潘晓颖嘅妈妈、爸爸妈妈咧，佢又透过传媒啦，都发放咗公开信啦，同埋发放咗录音啦，促请咧系陈同佳尽快去履行佢嘅承诺，尽快去台湾嗰度嘅。咁而特首佢哋被问到呢个问题咧，亦都系再三就话，即系陈同佳其实都系一个服刑完毕嘅人士噶啦。咁而今日保安局嘅回应咧，亦都话即系陈同佳其实系一个服刑完毕嘅自由人啦。咁究竟特区政府喺呢件事情上面真係有冇任何嘢可以做到呢？叶仲文， 我觉得如果特首啊同埋保安局呢都先后讲过陈同佳呢而家係一个自由人，咁我会想问一下，佢係咪真係一个自由人？如果佢係一个自由人，係一个正常嘅普通嘅市民，点解佢而家係未仲住响政府提供的安全屋里面，提供一个应该说可能是免费的安全的，也都应该是相当不会很低水准的一个住所里面。 咁如果佢係一個自由人，大家都係自由人，點解佢要提供一個咁嘅特殊嘅待遇俾佢？咁成件事我自己覺得咧，呢個事情是非對錯或者嗰個責任咧，係其實係清楚。而家變咗咧，成為兩岸即係香港同埋台灣之間嘅一個亦都超越咗一個刑事罪案範圍嘅一個問題。台灣幾大話呢個唔係自首嚇，因為如果佢自首係投案。我起先不是太明白，我現在都不敢肯定是否這樣理解。如果他是接受他是自首，台灣是應該刑警當局是派人過來帶他走的。 但香港和台灣就沒有司法互助協議的。 現在就沒有移交條例，即是未修例事件沒有了，沒得移交的。但是呢，他不承認他是自首。投案就即系话你要嚟，系你嚟啊！你行到入嚟我门口，入到我呢个机场或者我办事处，你嚟投案咩？哦，好拉你咁样。咁所以台湾方面咧，又系出于嗰、那个当日嗰个修例嘅时候，佢哋已经系反对噶啦，即系认为啊呢、這个就牵涉到佢哋所谓嘅呢个主权问题啦。咁咧冇移交，佢而家唔嚟，我又唔会嚟带你走，你嚟啊咁样。咁呢個特區政府咧，我又冇責任將一個喺香港而家冇犯法嘅人啊，的佢上去飛機送嚟台灣俾你嘅喎。咁即所以成件事咧，而家到底你話特區政府有咩可以做咧？我諗而家特區政府如果係一切係跟翻法例咁樣辦咧，確實係冇咩可以做。但係成件事喺社會上，喺所有市民嘅心目中係一件咧非常之。頭先啊 Chris 兄講話，佢媽媽心中嘅一根刺，其實喺個社會上都係一根刺。一個人如果做咗咁樣嘅事，翻咗嚟香港係可以咁樣拖落去咧，絕對唔係一個香港一個法治社會應該出現嘅。嗱，咁既然間而家講到咁樣，佢如果陳同佳冇得到一定嘅保護，佢行出嚟點樣企出嚟面對社會？唔係淨係面對潘太啦。佢面點樣面對社會、面對市民咧？面對佢嘅朋友、佢嘅家人啊，必須要面對。而家再咁樣落去咧，係一個係一個好非常之不愉快嘅事。咁我相信咧，呢件事應該喺短期內要解決。特區政府係法律以外應該要譬如呢個管牧師嗰個渠道啦，或者係其他嘅渠道咧，係促使咧呢個陳同佳咧係盡快去台灣。 嗯，好，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又同大家傾一傾其他嘅議題啊。 色無限，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2020年係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为了继续领先创新地位，深圳率先推出全国首条个人破产条例。其实破产法实施以来，仍然有不少人认为破产不是好事，即使负债累累亦都要死撑，导致连锁负面效应和新的经济危机。此外，按现时惯常做法，失败者往往被列入黑名单，日后难有翻身的机会。仲有，其实一啲失败者唔系因为自身嘅问题，而系因为金融知识不足，先至被人吞并成果。所以应该给予机会，等佢哋承担目前嘅责任之后，再战江湖。个人破产法因此应运而生。呢一条条例由2021年3月实施，目的系保障诚实但不幸嘅人。原则同内容同香港嘅破产法相似。条例规定，在深圳居住超过3年的合资格人士，如果因为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又或者资不抵债的，可以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者是和解。经过3年的严格行为限制和免责考察期，就可以免除剩余的债务。不过这个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完全卸责，也不代表债权人不获保障。为免有人利用破产来逃避经济责任，破产者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在指定的水平之下消费，在指定的期限内不可以担任某些工作， 新的收入分配亦都要在法定的范围之内。更加重要的是，内地有公共信用资讯系统可以被有关人士查阅，这种制度是在香港没有的，在内地就可以局限破产人士不能够胡作非为了。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创业者的成功率只有大约两成，七至八成的创业者都难以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深圳在这一方面又一次走在全国之先。预料在一段时间之后，个人破产法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深圳的经验可以借鉴香港，不能够只是吃老本，必须要创新。蓝地球，刘瑞兆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傍晚的6:44，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呢，我们的一周时事点评啊，有叶中敏和杨建兴在这里。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8723111的。咁不如呢，我们又讲一讲啦，寻日呢在街头上面的情况啦。咁啊，本来民阵呢寻日是想举行一个游行的，但就被警方呢发出一个反对通知书。咁而寻日在铜锣湾街头呢都见到有一些的人群聚集嘅，而之前亦都有传言啦，就系警方出动咗非常之多嘅警力啦，喺寻日喺各区嗰度部署啦。嗱，咁但系咧，站喺传媒嘅角度咧，就特别系关注啊，因为寻日喺个社会嘅状况咧，就应该系警方修订咗警察通例，只系话即系只系。刪除原先承認的記協和涉記協的會員的會員證的持有人為傳媒代表的內容，這個就是應該是改了這個警察通例之後首次社會上有比較多的人群聚集的情況。大家關注昨天到底記者在採訪的時候遇到的情況到底是如何，特別是在封鎖線之內的記者是不是真的可以自由採訪，而那些是不屬於是政府新闻处佢嗰个新闻发布系统嘅登记嘅传媒机构，喺成个采访入边又有冇遭受到特别嘅困难咧？嗱，杨建兴你就系记协嘅主席啦。咁其实寻日记协咧亦都派咗三位嘅观察员咧出去街头观察嘅。嗱，不如请你用记协主席嘅身份同我哋讲讲咧，寻日嘅观察系点样啦？ 我哋系都系第一次，即系我哋揾三位以一个观察员嘅身份啦。观察员即系其实就系、是、都可以咁讲，其实就系一个镜头咁，即系就系喺现场嗰度，咁咧就系睇翻即系发生啲咩嘢啦，咁做希望做到一啲嘅记录啦。咁呢个其实都系因应住系其实过去一段期间咧就。警方都對現場嘅一啲嘅佢哋話穿黃背心啦，穿黃背心嘅人士嘅一啲嘅身份啊，以至於佢哋嘅行為啊，咁而調翻轉，即係我哋個會又好，或者好多即係啲前線採訪嘅記者都講翻好多嘅執勤警員嘅一啲嘅做法啦、執法啦，以至於係阻撓記者嘅一啲做法。是違反咗，譬如話一啲通例裏面或者政府嘅一啲嘅承諾啦，以至於係話警方方面佢話增加咗好多嘅一啲嘅傳媒聯絡隊嘅一啲人員去協助，即係傳媒採訪，咁即係咁究竟佢哋做咗啲乜咧嚇？咁佢哋個工作其實好多行家都會講係唔係協助，其實都係幫緊佢哋啲同事，幫緊佢哋嘅執勤嘅警員咧，係阻住記者，即係阻撓記者做嘢。咁所以我哋諗就係、是、不如我哋係揾幾位咁係當係一個鏡頭咁樣，一個我哋記錄翻咁樣嚇。咁呢個係希望嗰、那個係可以即係將一啲大家爭議嘅一啲嘅 細節或者事實，即係有多個說法嚇，即係或者即係完整啲，因為我哋個會唔係一個媒體，我哋唔會話有即係有人喺下邊。下面的一些的前線它代表一些機構它們都就是做事的就是要採訪它未必會留意得到究竟是現場是怎樣都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說法所以我們都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目的的其實、 嗯、 另外剛才就是燕平你提到啦今次它收了個改咗个通例里面嘅传媒代表，咁然后其实一个相关嘅咧，就系话即系要系喺政府新闻处嗰度登记咗嘅一啲媒体先至可以系当有啲地方系净系俾媒体做采留喺度嘅，啊，譬如啲封锁区啊咁嘅话，其余嗰啲就唔喺个名单嗰度咧。無論佢做乜嘢，即係或者佢就算係做採訪，純粹係做採訪都好啦，做採訪都好啦，佢哋就唔係記者噶啦。唔係記者嗰個意思咧，就係話限聚令啦，限聚令可能會違反限聚令啦。咁然後如果係一啲佢要認為已經係非法集結嘅話咧，咁你留喺現場，你就算係你做採訪，都可能有個風險，就係話你參與嗰個非法集結啦，以至於可能如果變咗係一個暴動現場嘅，咁就仲更加嚴重啦。咁而個成個安排就係話係希望可以方便到一啲喺政府新聞處嗰度名單嘅一啲記者去採訪，可以走近啲，可以安排佢近啲影。咁所以我哋其實都係即係睇翻呢幾樣嘢啦。咁如果話係可以更加方便到喺名單裏面採訪嘅話咧，琴日見唔到啦，即係唔完全冇一個情況係見到就係話佢係一啲地方佢封咗啦，淨係俾媒體可以近啲拍攝啦，而嗰啲就係、是、名單裏面嘅冇呢個。我所知理解嘅冇呢個情況，基本上都係同之前修改通例之前其實都係近幾個月佢哋開始用嗰種橙帶橙色嘅膠帶，咁咧就圍咗一個好大範圍嘅地方，咁咧就然後記者就喺圍，有時真係團團圍住可以咁講嚇。喺某個點，咁咧就嗰個點通常都會係嚟可能佢係嘅一啲行動啊，或者佢即係佢查問一啲人士嘅地方咧，其實都相對係較為遠啊，未必影到啲咩嘅。咁所以喺嗰個話方便即係媒體可以更加。即係採訪得到，或者係近啲，即係採訪到咧，我哋其實就見唔到啊！今日即係見唔到呢種情況，反而仲係一路都用橙帶為地方去將記者趕到一個較為遠嘅地方咁樣嚇。 嗯。 咁稍稍我聽聞好咗少少嘅就係話。查證嗰度係快咗啲啦，過往有時聽聞會係查半個鐘頭到七八個字，即係圍咗你一個地方，即係查你個證件。嗱、可以想像得到嘅，即係嗰啲地通常都係一啲突發嘅情況。 嗯， 你如果半個鐘頭喺個地方，即係活動唔到咧，你其實做唔到採訪。 嗯， 就係、是、應付一啲警員嘅查問。咁琴日聽聞就係喺呢啲地方就係、是快咗嘅。咁其餘話限制一啲即係採訪，即係封鎖區嗰個情況，其實冇乜嘢。冇咩改善。 不過其實除咗呢點之外啦，咁其實尋日亦都睇到有兩個嘅網媒嘅記者啊，係遭受到警方嘅票控嘅，因為就話即係打電話去查證，就話嗰個媒體咧係未有登記喺政府新聞處嘅新聞發布系統，咁跟住後屘就票控佢咁樣嚇。咁呢個咁樣嘅狀況，你作為記協主席，你又點樣去評議或評價咧？ 嗱，好諷刺，其實佢話警方其實處長佢哋有時公開都有咁講嘅，就係話一 即係公開喺公眾嘅地方咧，即係公眾係有權即係採訪嚇。二就係話咧，佢哋都認同嘅，就係話一個人士佢嗰個係咪記者，其實係用佢個行為嚟即係界定嘅嚇。即係如果即係佢係採訪工作嘅，咁呢個係最可以咁講嚇。即係其實我相信都係一個公平嘅一個界定嚇。即係佢如果純即係好清清楚楚，佢係做採訪工作，冇做其他嘅嘢嚇。咁變咗，譬如話票控嗰個問題就有個公平性嘅問題啦。嗱，如果係因為佢只係各種原因，佢唔係喺嗰個政府嗰個新聞處嗰度嘅名單嗰度，咁嗰個名單政府新聞處即係定呢個名單，接唔接受人喺呢個名單嘅一個準標準，係咪一個絕即係或者係絕對而係絕對公平呢？會唔會係而家實際上我哋都見到嚇嗰、那個社會變化，傳媒生態嘅變化，有啲係一啲自由工作新嘅記者，學校大學裏面有啲係讀新聞系嘅，佢可以有部分可以符合得到政府新聞處嗰個規定嘅，佢註冊咗做報刊，咁佢嘅記者就可以去採訪就冇事。咁而同一間大學，可能佢唔係一個新聞系嘅，但係佢其實完完全全即係同嗰個嗰個學校裏面嗰個登記咗個媒體嘅記者做係一模一樣嘅嘢嘅。都是影嗰段片段，都是在个网上嗰度发布。咁点解佢喺现场咧就会系违反咗限聚令？其他嘅就冇咧。咁呢个系唔系一个好公平嘅一个，或者好客观嘅做法。咁而家政府系一种咁样嘅界定，之前我哋知道有一啲嘅告票咧，都可能陆陆续续都会有部分系会抗辩嘅吓，抗辩可能系去到十月啊、十一月就去到法院，去到可能去到一啲嘅法院，即系唔接受要抗辩，咁咧就之前大家有留意新闻，都有啲市民抗辩打甩咗啦吓，咁会唔会有一啲呢记者打得甩？我哋唔清楚吓，咁但系就会的确而家咁改咗之后就会有个风险啦，即系话一啲网媒或者啲校媒实际上好多大学生我哋知道都好多都收咗告票之前吓，咁有啲俾咗，有啲系谂住会去抗辩嘅吓。 系嗱，叶中文啊，其实过去呢段呢两个星期啦吓，我哋对于警方修改警察通例，就更改了传媒的定义，都相当之多的讨论。但是实际如果我们由过去那段时间去看到现在为止，你会怎样去评议警方处理和传媒之间的关系呢？ 我会认为从警方角度呢是可以理解他需要做一些事情。因為我哋作為市民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喺一啲咁嘅場面嘅時候咧，真係有個別場面真係非常之混亂。咁一件黃背心或者手上就係一部機，甚至好多係咪就一部手機啊？ 而家都幾多會用手機做直播 嘅？咁咧就係記就係傳媒代表啦。咁我哋自己係傳媒一份子，係唔係都覺得？點解突然之間即係周圍會？我試過有一趟，我覺得好似接近一二百人係咁樣，或者係即係走嚟走去。咁而且採訪喺我哋嚟講咧，應該係有一定嘅你本身嘅機構啦，係一個社會大家市民都知道嘅媒體啊，一個實體咁，當然而家唔可以咁樣要求啦，唔係一定報紙， 好多網媒啦，而家 好多網媒，但起碼你都有一定嘅知名度或者影響力，即係或者你做咗出嚟嘅報導咧，係有一定嘅呢個 認受性。咁呢啲網媒咧，就當然係大家都一個新嘅要接受噶啦，嚇，唔係話一定要你係報紙。但係而家嘅現象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出現真係好混亂。 嗯， 其中有一部分啊，呢、這個特別係年輕嗰啲傳媒代表記者，到底佢代表乜嘢？佢嘅發表嘅渠道在哪里呢？他在那里现场采访了所得，或者他有没有进行过采访，事后有没有进行过报道呢？ 但有一些 都没办法知道的。 但有一些他们是、有些是公民记者，但有一些就是自由身的记者、嗯、即他们是综合了做了一些采访之后，然后在网上发表，跟着出了书的。 就是说这是没办法核实的。你不同我们传统传媒，你采访一件事你报道出来，当事人又好，政府又好，即系人哋其他方面有得核实你、鉴定你，你呢个采访系咪做得合理嘅，系咪做得公正嘅，系咪负责任噶嘛？而家如果咁样情况下，有啲报道出嚟咧，我觉得你系冇办法去求证嘅。咁样嘅话，呢种采访嘅权利或者呢种新闻自由，是不是有濫用之餘呢？我自己一個老記者，我就是有些這個覺得很難應變、 嗯、 我相信有部分是我可以大膽說句是沒有做出一個事後一個負責任報導，可能他只在現場上是一個傳媒 的影這樣出現，他有沒有發表的渠道、啊、他有沒有做出一個負責任的報導、啊、他的報導好准不准确、负不负责任，我们读者或者受众是怎样去检测呢？是没有的。那这个局面呢，我觉得，所以我认为警方做少少事，做一些事是应该要做的、 嗯、 但是你说逢是管理的事、管制的措施出来，必然引起反弹，这个是、作为媒体也都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嗯、 不过对于做一个阶段这样通街都是媒体代表的，我相信连记协Chris 兄你的会都没有办法识别到的。 那不如是这样，我们听一次七点钟。 中心说这名确诊男护士住在荔枝角道慧源楼，同住家人对病毒初步呈阴性反应，亦会被送去检疫中心。海关长沙环检获13公斤的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有640万，拘捕一名19岁女子，他被控犯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海关前日在长沙环采取缉毒行动的时候截查这名女子，押解她到一个工厂大厦单位作进一步搜查，检获20箱榴莲，并在榴莲运入面发现藏有这批怀疑氯胺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降至70%以下。此外，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较大，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学校课程专责小组建议通识科呢啲新近嘅事件就唔适宜去探究啦。教联会嘅邓飞， 而家网络有好多新闻咧，都真真假假或者系有啲恶搞嘅嘢咧，急于去攞佢嚟做教学，可能对学生不利嘅。 教协嘅张瑞辉， 当我哋讲公共卫生嘅时候，唔通我哋只能够讲2003年嘅沙士，依家嘅新冠肺炎，我哋冇理由唔去讨论。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由碳变成钻石，去化为一粒结晶体，呢一啲都系我心目中嘅炼金术。 好似而家话有人话，即系人死后之后，其实可以用你个骨灰嚟做一块人造钻石。 人造钻石唔系一定用骨灰。 我啱啱咪讲完咯，系咪？30秒之前我讲完，你啱啱听边个讲就系听我讲。 全新深夜节目， 逢星期日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今晚直播室咧，亦都有杨健兴同埋叶中敏两位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嗱，立法会嘅会议咧，即将就会恢复啦吓。咁啊，因为咧就系、是、因应政府啊系以疫情嘅关系啦，押后咗选举一年啦。咁所以咧，而家原班嘅议员咧就将会咧系延任一年嘅。咁但系咧，在非建制的议员方面呢，亦都不是个个留低，除了较早之前的陈志全啦，同埋是朱海迪之外啦，另外一位呢陈淑庄呢，亦都是基于他个人的考虑啦，而决定呢在10月1号之后呢就离开议会啦，亦都同时间呢是退出公民党。咁点解他要退出公民党呢？其实个原因亦都是同呢是较早之前民主派委托这个香港民意研究所咧，佢哋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做一个嘅民意调查有关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同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就喺今个月嘅21到26号啦，随机抽样咗用电话访问咗咧2560个嘅市民，就查询佢哋咧对于民主派议员咧究竟系应该留翻喺议会啊，定系咧系应该离职咧嘅一个嘅睇法嘅。嗱，如果我哋睇翻咧成个整体嘅总数，所有受访者之中咧，系有36.8%咧系支持留任，又或者系反对辞职。咁但系反对留任同埋支持辞职嘅比率咧就系53.4%，都系相当高嘅。咁另外喺嘅另外嗰三个嘅群组啦，包括系倾向民主派啦、倾向中间派啦、倾向建制派啦，其实是支持他们留任或者反对辞职的比率呢，都是低于呢是反对留任和支持辞职的比率的。只是有一个群组，就是民主派支持者的群组，那里有738名受访者，是有47.1%呢是支持他们留任，而45.8%呢就是反对他们留任的。这个也都是唯一一个群组呢，就是支持留任的比率咧系略高于咧系反对留任嘅比率嘅。而最后咧，民主党佢哋就做咗一个政治嘅决定啦，吓就做咗一个政治嘅判断啦，就决定咧系继续留翻喺议会入边。而公民党咧亦都系跟循呢一个嘅做法啦。咁再加埋咧系医学界嘅陈佩贤啊，热血公民嘅郑松泰啦。咁10月1号之后，建制派嘅议员就会有41人，而非建制派咧就有21人嘅。大家对于民主派嘅议员嘅呢个嘅政治判断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同我哋倾下。杨建兴首先讲一讲啦，即系喺个民意调查咁咬紧嘅情况之下，最终咧非建制派要做咗一个，即系民主派议员要做咗一个咧系政治嘅判断啦。咁其实即系似乎呢个咁样嘅决定系咪一个两面不讨好嘅决定？ 本身都一定是两面不讨好的，即是争在即是最后的决定是即是将那个伤害减到最低这样。15位议员即是做这个用这个民调去决定的，其实那个都是打开口牌的，其实他开了声是觉得应该留低的，包括公民党和即是民主党其实都开到口，即是他们自己的倾向是希望留低嘅嚇，咁但始終因為嗰、那個實際上亦都反映咗，即係最後出嚟嗰個結果嗰度啦，的確確即係喺個民主派支持者裏邊咧， 係嚴重分裂，其實即係係好接近亦都可以咁講，其實有成四十幾個40%，佢哋嘅支持者認為佢哋即係唔應該留低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咁最終就係一個咁近嘅叫做都俾咗少少空間，即係佢哋係去做翻佢哋即係其實想做嘅嘢，佢哋係留低。咁留低其實都幾明顯嘅考慮嘅，因為始終我諗係由八九十年代開始，即係開放個選舉，都會覺得你冇錯，即係都係要喺街頭爭取支持。但如果你唔喺個議會裏面咧，咁就你即係連發言嘅機會都冇啊，或者係拖慢機會又冇，或者有啲情況仲可以偷下雞，即係可以通過到一啲嘢嚇。咁即係呢個其實一個大嘅路線姑且係行議會路線、街頭路線，即係一齊咁樣嚇。咁要未來一年係杯葛咗議會，離開咗議會，走咗出去。我諗在呢啲政黨嚟講咧，都係一個太大嘅即係政治賭博。 嗯。 政治賭博係唔知道即係你離開議會會發生啲咩嘢啦。咁到時其實調翻轉，到時亦都會鬧翻佢哋嘅，即係一啲支持佢哋要留低嗰啲嚇，會鬧翻佢哋要完全負責啦。啊，你哋走咗喺個議會嗰度嚇，咁然後就係你連個你個議會冇埋個平台嘅情況之下咧，你有冇把握即係可以係維繫地你個支持咧？你個聲音好現實嘅問題，仲傳媒仲睬唔睬你咧？好直接嘅，而家你見到即係一啲議員，佢開個記者會，佢都仲可以用立法會大樓。 係。 咁好多其實有個議員喺度就可以用㗎啦。其實好多都有啲係可能係一啲社會上嘅一啲團體呀咁。嗱呢啲唔係即係好似就好細微嘅嘢，其實好重要嘅。 嗯。 好重要始終而家現實你如果係傳媒會唔會係你已經唔係議員？咁你到時係咩嘅模式呢？即係你係一個 或者傳媒會唔會少咗揾佢哋啦？ 在野反對黨咁都已經係係會係更加不利嚇。咁所以我諗特別在呢啲已經民主黨，我諗由九幾年代到而家接近即係三十年，公民黨歷史短啲都廿幾年嚇，即係你叫佢哋即係賭一鋪，即係離開一年，我諗佢哋賭唔起啊，其實嚇，咁明知留都俾人鬧噶啦，咁變就始終權衡過，其實由開始我諗佢哋都係呢啲嘅考慮啦，咁變咗要睇就係話嗰個民調結果會唔會真係太大差距？即係如果太大差距咧，我諗佢哋真係相當難，可能都被焗住。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係六四嘅分別啦，或者三分二對三分一咧，我會覺得呢啲佢哋個決定即係離開，唔係即係相當有可能啊。其實即係如果嗰個距離係咁大嘅話咧，如果你係企硬。我相信即係而家啲政黨佢哋更加唔敢賭呢鋪啦，到時就真係會真係會退出曬嚇。咁而家相對會係佢哋要諗嘅，我諗就係即係點樣係證明得到佢哋留喺度有用咯。咁呢個都唔容易其實。 其實即係如果睇翻兩個政黨嘅歷史啦，民主黨就九四年港同民同會點合併啦，都真係有成廿年嘅歷史啦。咁公民黨佢短啲嘅，2006年成立咧，到而家。 位置就14年啦。咁不過其實睇翻過去嘅選舉啦，即係如果以一啲叫民主黨派嚟講咧，佢哋兩個黨所取得嘅議席數目咧，的而且確係比較多嘅。咁今次佢哋決定留喺議會，咁作咗一個嘅政治嘅判斷，對於佢哋嘅支持者嚟講啊，又會點睇咧？因為終究咧呢一個嘅政治判斷咧，就即係喺如果成個民調嚟講咧，就只係有受訪者之中咧，只係有民主派支持者群組咧支持佢哋留任嘅比率咧係略高於佢哋反對留任嘅比率嘅。嗱，1872231，大家聽眾有啲咩意見同睇法，不妨打嚟傾下。不如我哋先聽聽嘅聽眾嘅睇法，然之後先至翻嚟再繼續同阿葉中敏去傾啊。電話旁邊一位聽眾鄭生，鄭生你好。 你好，三位好， 你好，有咩睇法？ 我覺得咧呢次咧，即係民主派咧，佢做呢個民調咧，我俾嗰個感覺咧，就係千年道行一朝喪咯。因為之前咧，你喺民調之前咧，你好大聲咁疾呼就話，如果我呢次個選舉咧，即係我嘅支持者唔夠一半咧，我一定會即係唔再繼續連任啦，會全部齊上齊落一齊走啊嘛。咁但係咧，而家你最嬲尾即係話佢宣布佢哋留任嗰日咧，就話我哋可以自行判斷。既然呢自行判斷，何必搞呢個民調啫？咁變咗俾你嘅支持者嗰個熱度一定係消失啦。咁同埋咧，呢兩年咧，我覺得民主派咧不斷搬龍門啊。咁以前佢哋就話我哋係爭取民主，我哋係理性嘅，我哋係和理非嘅。好啦，到就兩次，即係話對決選舉，即係一對一嘅時候咧，輸咗連續輸兩嘅時候咧，佢就話我哋可以接受啲勇武噶啦，因為佢要攞選票，要攞位，要贏位啊嘛，就話要接受啲勇武。好啦，搞到啲年輕人真係以為呢班人好之就咪不斷即係有啲比較激烈嘅衝動，做咗啲行為出嚟。而家好多都俾人告緊嗰啲年輕人，即係又話拘捕10000個。咁你哋需唔需要負翻呢啲？佢就話我哋即係要我哋冇叫佢哋犯法嘅，不過我就是、但你之前你又話我哋會接受勇武，咁樣你放信息出嚟咧，令到好多人亂曬龍啊！咁我覺得佢呢次個做法咧，我相信佢哋嘅支持者咧會大打折扣咯。即係對於佢哋未來呢一班留任嘅人咧，佢哋選舉咧，我覺得佢哋能夠再選到咧，都係好微乎其微咯。 好多謝曬鄭先生，聽埋李生，李生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 你好，係 我對今次泛民呢、這個議決咧係好失望咯。佢哋初初話咧就尊重民調，而家咧又話搞個中程度嘅民調，但係佢哋唔過一半嘅。即留任同辞职都系唔过半嘅，咁既然55岁嘅时候，点解你要全部留任呢？佢哋可唔可以一半？根据问题一半，我一半我留任，一半辞职，咁好咯。咁起码咧，起码俾佢做少少人格，有少少人尊重佢咯。你而家搞到变咗咧，啲人都对佢哋咧好反感，即系讲完嘢全部唔算数。龙门好似头头先我读过之后斋，龙门任佢哋搬，系咪啊？佢哋话我哋咁尊重，佢都毫无尊重嘅。喂， 系即系你有咁嘅睇法，多谢晒你啊吓。不过其实亦都咁讲啦，佢哋之前都有讲过，就系话以民主派支持者过半咧作为一个门槛嘅，咁但系亦都有讲到咧，即系如果唔得嘅时候，佢哋都要做一个嘅政治嘅判断嘅。嗱，咁啊，究竟大家点睇呢个嘅议题咧？电话号码18723，叶中敏，你又点睇咧？ 我谂咧呢个民调呢一下咧，我都觉得系一个败笔嚟。其实咧好明显啊，佢哋两样都想要。議席又想要，民意又想要，他們最希望出現到的就是我是應我們的支持者應民意要求留下繼續做的，那這個如意算盤呢就真的打不響了今次。因為這個這樣你想即所謂借民意來過橋，或者是咁樣一個輸打贏要咁樣嘅一種諗法，根本就係你本身已經輸噶啦，你已經錯噶啦，你已經係冇咗一個即係所謂嘅底氣啊！咁呢個咁嘅選舉結果而家出嚟，又係尷尷尬尬咁一半與一半唔一半之間咁樣啊！結果我就政治決定做啦咁其實咧一開始就何必做？咁多呢啲戲啊，呢啲民意 show 做嚟做乜嘢啊？喺我個人嚟講，我覺得既然間全國人大常委會話呢一屆 延任一年，你咪大大方方你要做，你咪延任咯，你咪做落去咯，唔使揾咁多借口咁多理由嘅。咁又你覺得做又好似對唔住嗰啲你嘅選民，咁你為咩個議會係要嚟做咩咧？你為咩要去選咧？係咪啊？咁你繼續留低，問題就係話未來呢一年佢哋點樣喺一種咁尷尬嘅呢個情況下留任？啊！呢一年係咪一個尷尷尬尬嘅議員點樣做咧？係嘛？咁呢樣我先至覺得係要睇落去咯。今次呢個留任咧，佢哋就做得係敗筆啦。 嗯，另外一個亦都大家會關注咧，就係佢哋繼續留喺立法會啦。咁但係喺未來嗰一年啊，喺個立法會上面，佢哋可以發揮到啲咩作用咧？又或者係即係立法會會有啲咩嘅議題啊，應該係要處理咧？因為如果根據政府嘅講法咧，譬如即係明日大嶼咧，呢啲嘅議程咧就應該都會係擺翻上去立法會嗰度傾噶啦。咁除此之外，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建制派嘅議員亦都話，即係可能涉及到一啲同投票安排有關嘅嘢啦，佢哋都希望咧有機會喺個議會嗰度處理到嘅。咁楊健興，你又點分析未來一年嘅立法會入邊嘅形勢咧？個政治嘅形勢咧？ 我諗即係睇未來即係十二個月立法會始終都要睇翻就係即係成個立法會，成個立法會我諗即係經過咗咁多年，即係特別係呢一對上嗰屆啦嚇，而家應該係啱啱即係九月尾，其實已經完咗嚇。對上嗰屆或者再對上嗰屆，即係梁振英年代嚟搭住咗啦。當然嚇對上即係我當係兩屆議會咧，其實都會見到香港嗰、那個即係嗰個個制度本身其實都已經有行政立法嘅一啲問題。啲人講咗好多。即係前主席曾玉成其實都已經即係我諗香港嗰個制度議會即係所謂政府係其實可以咁講即係冇票嘅咁然後就係、是、個選舉制度即係有好多本身嘅一啲問題嚇、啊。選舉問題一個好簡單嘅就係、是、你直選裏面嗰個多數黨，你喺立法會裏面變咗個少數即係少數派嚇。啊咁個然後就係嗰個政府嘅處，即係對立法會嘅一啲問題。嗱呢啲因素咧，其實不但只係冇舒緩到，或者係從個根本嗰個制度嗰度去改，即係改變啦。第二就係即係嗰個特首，即係以特首為核心嘅行政機構咧，其實嗰、那個。曾蔭權年代嗰個手，即係佢嗰個手腕係會較為好啲，但你跟住落去都會見到，即係當你個行政即係長官嗰、那個即係對立法機關係咁樣，即係對立法機關裏邊咩嘅即係民主派咁樣嘅話咧，個關係其實係已經係去到近乎破裂嘅嚇。梁振英年代就即係掟嘢啊咁，即係林鄭月娥年代，其實都見到咧，嗰個議會其實係持續係其實唔係好運作得到。咁樣嘅情況之下，你未來十二個月只會係更差啫。其實我覺得只會係更差。咁咧調翻轉咧，就係政府嘅期望好高。因為呢個經濟，因為疫情，就想議會係合作。盡快做好多嘅嘢，包括明日大嶼，我相信會上翻啦。但係你譬如明日大嶼，你見到啲客觀嘅因素咧，一過去嘅一啲爭議其實冇即係只係因為當然啦，冇攞過正式上去咩啦嚇。但係你好多基本嘅因素其實就冇個分歧冇乜減少到，更加上就係你而家各種各樣嘅有變化，儲備未來個經濟，未來香港整個發展咁嘅情況之下，你再推上去係咪會仲即係重大爭議咧？咁、反而即係呢個其實係特首要自己諗下嘅，就係話你現即係實實在在係做一啲即係做到嘅嘢，好過就係將一啲相當大爭議嘅咧就去。 去立法會嗰度衝過嚟嚇。 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不如同大家傾傾受訓名單。 今日嘅我， 昨日嘅我， 今日嘅香港， 昨日嘅香港，同昨日嘅我哋 又有咩轉變呢？ 的足跡竟已消退，沿路風景可有變嗎？ 電視節目《鏗鏘說》，重量級嘉賓細說往事，對比昔日鏗鏘集珍貴片段，見證時代轉變。今晚八點，港台電視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政府新公布的2020年的受勋名单，有687人是获返勋章或者是嘉许状的，数量是历年最多，其中特别值得留意就是94人是现职或者是已经退休的警务人员，这个数字其实都真是一点都不少的，即是佔總數的大概是都超過10%嘅。嗱，咁啊，咁多警察喺呢個名單入邊都受到一個嘉許狀，咁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同我哋傾下啦。咁另外咧，大紫荊勳章有四位嘅，一位就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啦，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啦，世茂集團創辦人、全國政協常委許榮茂，以及係深水埗區議會嘅前主席陈东嘅。嗱，叶宗敏，对于呢一份嘅受勋名单啦，大家即系似乎有两个评议啦。第一就系、是，咦，点解警务人员获得受勋又或者系嘉许嘅数目咁多咧？其实系咪真系必要咧？另外就系大紫荊勋章嘅名单啦，你有咩嘅观察咧？ 咁我睇咧呢个警务人员嗰部分增多咧，呢、這个就当然大家唔使讲都知啦，就同、是。發生的去年到現在的事態是或者再推前一點點，這一年多兩年社會上出現這麼多的這個事件呢、警察無論如何執法者的工作呢是大大的增加和是困難了很多、如果你作為特區政府，你維護治安執法你是要靠警隊的，你是要靠這個呢班執法者嘅，咁啊喺呢個要嘉獎，要俾咩獎狀？咁我諗係政府嘅，當然係要咁樣去考慮，唔係你點樣個個咁樣去即係執法嘅時候遇到嗰啲困難嘅時候啊，你憑咩去支撐佢哋嘅力量咧？係咪？咁我覺得即係從維持治安嘅執法角度咧，我覺得即係市民我自己就覺得冇乜。不可以的，因為你事實上社會發生這個事件多，執法者需要他們做事的是大量了很多，難度又增加了很多，他們在他們的角度完成他們崗位的工作，做了他們應該做的事，我想他們的上級政府家長他們沒什麼不可以的。 但會不會引起一些的爭議呢？因為過去警方的執法行動和社會之間都有不同的評議， 咁亦都係兩種咯，亦都有支持警隊執法嘅意見嘅，所以呢啲都係睇下你角度點睇啦。但我覺得總體維護治安咧，你係要靠執法者嘅，唔係點咧？ 嗱，電話號碼係187231啦。咁頭先除咗即係講到警方咧有94人啊獲得係勳章或者係嘉許之外啦，咁當中亦都講到咧大紫荊勳章嘅名單嘅187231，翻嚟繼續同大家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包括一名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日本餐厅工作的33岁男厨师。这名患者住在湾仔轩尼斯道光裕楼，任职模拟日本餐厅，他负责煮熟食，工作时有戴口罩，没有接触食客，卫生防护中心认为食客感染风险不高。有中心又说，患者有13名同事要入住检疫中心，餐厅要停业14日， 呼籲在上星期三後光顧餐廳的市民如有不適應盡早求醫。另一宗源頭未明個案涉及伊利莎白醫院一名25歲男護士，過去14日沒有接觸患者，醫院已經為50名員工和50名病人檢測，當中98人呈陰性。中心說這名確診男護士住在荔枝角道慧源樓，同住家人對病毒初步呈陰性反應，亦會被送去檢疫中心。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確診新型肺炎，特朗普在社交網站 Twitter 貼文證實自己和妻子對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正是展開隔離和康復照療程。梅拉尼亞亦都說自己和丈夫好像很多美國人今年的經驗一樣，對病毒檢測呈陽性，正在家中隔離，兩人感覺很好。他亦推遲了所有短期內的活動。白宮醫生發表聲明說特朗普和梅拉尼亞情況良好，兩人計劃在休養期間留在白宮的住所，又預期特朗普在隔離期間將繼續履行職務。在特朗普夫婦確診前，特朗普的高級顧問希克斯證實染疫，特朗普和希克斯今個星期最少兩度同機。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說到台灣自首的想法一直沒有改變，會由律師安排到台灣自首。他透過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發表錄音，向潘曉穎的父母道歉。管浩明向傳媒說陳同佳已經通知台灣代表律師聯絡相關部門處理到台灣自首的安排，期望今個月內成行。潘曉穎媽媽透過中間人回應本台查詢時質疑錄音是否屬於陳同佳本人，又說不要再給任何藉口拖延，有確實到台灣的日期第一時間通知他們。保安局說涉案人在香港就清洗黑錢案的服刑已經完畢，現在是自由人，特區政府沒有權將他逐押或者對他施加強制措施。若涉案人願意赴台自首和接受審訊而獲台方同意，特區政府會提供可行協助。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形容中秋國慶四日長週末令酒店業出現小陽春，希望今個月內能夠開放有限度通關以及盡快落實旅遊氣泡，否則擔心業界出現嚴重倒閉潮。香港外遊旅行團代理商協會主席蘇子陽認為政府應該先處理和內地和澳門之間的通關，否則很難給予信心其他國家。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網誌說現時在本地疫情漸趨穩定的大前提下，正是與粵澳兩地政府重啟討論作準備，讓社會在情況容許時逐步恢復正常運作和活動。天氣方面大致天晴，氣温介乎26-3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隨後兩三日天氣稍涼，風勢較大，亦有一兩陣雨。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懒人包的咳神罗启新啊！中秋节我最想同边个一起睇月光？其实你问一个已婚的男人呢，他可以怎样答你？咪就是跟自己的太太一起看咯。虽然我太太未必有机会听到，我都会说我是最想跟他一起过的。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瑞文啊， 你猛咁 check 航班资料，去到旅行咩你？ 西杰去到啊，去长洲啊，我做戏做全套噶嘛。如果唔系我 station 点胜人一筹啊？ 咪搞咁多嘢啦你！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讲下电子飞行包嘅天气 apps， 而我就请嚟专家分享重建海底珊瑚嘅研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啊，晚上嘅7:36，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咧直播室咧，除咗陈燕平之外啦，一周时事点评亦都有叶中敏同埋杨建兴喺度嘅。喺7:30新闻之前啦，我哋有倾紧咧系新鲜出炉嘅这个政府嘅授勋名单啊，都系前一日公布嘅啫。咁啊，呢份授勋名单当中咧，有687人咧系获得颁授勋章嘅。咁其中咧有94名嘅人士咧，系属于现职或者退休嘅警务人员啦，获得颁授勋章或者系嘉奖嘅。咁除此之外啦，亦都有4位人士咧获得大紫荆勋章，包括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深水埗区议会前主席陈东，以及系全国政协常委世贸集团嘅创办人许荣茂嘅。嗱，大家点睇呢份授勋名单咧？可以打嚟18731同我哋倾下啦。咁刚才头先即系同阿叶中敏倾啦，佢又觉得即系有成90多位嘅现任或者前任嘅警务人员咧获得嘉奖咧，都系正常嘅，因为毕竟喺过去嗰段时间咧，佢哋喺处理社会事件当中咧，都受到即系有都有好多嘅工作喺度做啦，亦都有好重嘅工作压力啦，咁而社会对佢哋嘅表现咧，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大家点睇咧？18732打嚟倾下。嗱，杨建兴啊，不如又讲一讲咧嗰个大紫荆勋章嘅授勋嘅名单啦吓。咁因为当中有几位人士嘅，其中有一位咧陈东咧，似乎系咪比较暂时比较大家好似唔系太熟悉咧对佢吓。 都要好坦白承认，即系做咗几十年记者咧，唔认识呢个人吓。咁印象中亦都冇乜接触过。咁嗱，當然唔可以話我哋大家唔認識，咁咧就即係質疑佢嗰個係咪應該俾佢啊咁樣啦嚇。咁呢個其實始終一個授勳制度，我覺得即係兩個好重要嘅即係準則嘅嚇。一就係即係個喺個社會裏面一啲為即係長期服務嗰啲啦嚇，佢可能係一啲嘅好特殊嘅情況，咁可能係長期服務咁樣，係一啲好艱難嘅咁樣。另一種咧就係話，佢嗰喺嗰個社會裏面，佢唔單止有一個貢獻，仲係一種有一種係一種模範咁樣，即係佢一種嘅代表咗一啲嘅價值，代表咗啲香港人嘅精神嚇，係可以作為一個模範咁樣，個政府係肯定咗佢呢一樣嘢，咁亦都係希望透過個人去宣揚一種即係社會價值咁樣嚇。咁但係即係如果從呢兩個嗰度咧，後者可能都仲係有一啲長期服務嘅，我諗未必話好大嘅爭議啦嚇。咁但係都要係有一個準則，就係話，咁如果純粹就係話佢係警方嘅，咁其他嘅救護啊點咧，消防又點咧？即係如果我哋話純粹係肯定佢一個長期服務嘅，咁係咪有一條即係準則咧？如果唔係嘅，係考慮咗一啲嘅其他嘅因素啊，譬如話警隊啲長期俾人批評，或者佢工作或者要撐佢諸如此類，或者佢有即係士氣問題，咁我要多啲 派多啲即係呢啲荷蘭水蓋俾佢哋，咁啊變咗係將嗰個目的含糊咗。前面嗰、那個其實近幾年咧，一啲特別係香港，你最高榮譽就是大紫荊獎， 大紫荊、 大紫荊 勳章係 勳章啊，唔好意思啊，講漏咗嘴，大紫荊勳章。咁咧就有一啲人士咧，其實個公眾都會有啲質疑嘅，即係佢可能係好成功嘅，即係生意人，佢賺咗好多錢，上市公司。咁但係佢係咪即係代表到一啲社會更加即係層次高嘅嘢咧？嚇一啲嘅價值，佢做生意嘅手法，或者佢對個社會做咗啲咩嘢？係咪純粹捐錢？即係就係、是、一樣嘢咧？咁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係呢啲地方係做得太含糊啦，另外就係、是令人覺得可能係一種政治嘅酬庸，或者係甚至係考慮咗一啲佢嘅政治嘅諗法啊，或者係對個政府支持嘅，就其實我諗所有呢啲受分嘅，其實都絕大部分咧，其實都我諗好多人都會視為即係所謂一啲建制嘅啦嚇。咁當然亦都有另一個問題啦，即係話有啲根本就唔即係唔中意佢政府嘅，可能根本都唔接受你啲受分都唔定嚇。咁所以最終出咗嚟，其實近都唔係今年嘅問題嚇，即係都係已經有一段長時間嘅問題，就係成個香港嗰個受分制度咧就已經係同原意有相當大嘅差距，我可以咁講啊，亦都多少可以解釋得到，就係話剛才燕平你提到有啲現象，有啲人班嘅一啲人物，以至於即係特別多警方嘅，我自己個留意咧，個社會已經唔係好理呢啲嘢，嗰、那個反應其實就係話佢根本都唔覺得呢個受分制度係一個係一樣咩嘢嚇，即係係純粹就係政府佢自己。即係班一啲佢中意嘅人，咁對好多市民嚟講咧，就完全感覺唔到有啲咩意義。咁呢個就係好大嘅問題嚇。當個社會其實係冇一個準則，去肯定一啲人嗰個成就、嗰個價值、嗰個理念啊，或者係去代表嘅一啲精神啊咁樣嚇。 嗯，补充一下啦，就是刚才提到陈东啦，他今年呢就是87岁，是第三届深水埗区议会的主席嘅。咁他接受即係明报访问嘅时候呢，就话自己1975年起呢就参与深水埗嘅工作，同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等人呢在1993年呢一起创立了全港各区工商联。在2012年呢卸任区议会主席之后呢，仍然没有停过深水埗的工作，亦都是呢广州荔湾政协常委的。咁而政府的即是新闻稿呢就介绍呢，是陈东呢陈东博士是备受敬重的社区领袖，服务社区呢超过半世纪，致力促进香港整体的繁荣和谐及安定，亦都话佢系一个知名嘅慈善家啦，对于社区人士啦，特别系弱势社群咧，尤为关注。话佢长期热心参与公共及社会服务，为社区谋求福祉，不遗余力，对香港咧贡献殊深，堪称典范。咁所以就颁授一个大紫荊勋章以之表扬嘅。嗱，咁啊，补充咗一啲嘅资料俾大家啦。咁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一倾咧另外嘅一啲议题啊。咁就系关于咧喺食肆而家就限四人一台嘅。咁以前咧，如果系超过四人一台咧，就只系会检控嗰一位嘅店东嘅啫，或者系持牌人嘅啫。咁不过而家咧，食客都会受罚嘅。1872321，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一倾呢一个嘅改变啦。 与 CEO 对话20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嘅嘉宾系香港麦当劳行政总裁黎伟思。 我永远咧都系笑住对住啲同事，同埋系鼓励佢哋。跟住我就会问餐厅嘅代表，不如你同我分享三样你觉得最值得骄傲嘅嘢。其实佢都会讲到业绩俾你，因为佢想话俾你听佢 proud of 啲咩。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Judge Amy Coney Barrett。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填补最高法院空缺。 I am deeply honored by the confidence that you have placed in me。 巴雷特承诺不会只为自己圈子服务，但是预料提名会在参议院引起很大争议。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桂林山水甲天下。 咦，咁黄桂林呢？ 黄桂林口才就梗係甲天下啦。 阿行阿勤，你哋过奖啦。 其实呢，我哋都係想你过我哋几招咁啫。 你知啦，桂林哥，我哋得口水冇口才㗎嘛。 好啊，咁听朝开心日报见啦。 唔係啊，唔係啊，係想请你上嚟手下留情啊。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啊。 冇问题，又得啫。 嗱，呢啲咪口才囉。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咧18721。呢幾日啦，搭住十一嘅黃金週啦，咁同埋中秋假期啦，都可能有唔少人咧選擇出外食飯嘅。咁不過而家即係一家人食飯咧，依然係受到限聚令啊，同埋其他嘅防疫法例啦所限制嘅。嗱，咁啊，其實之前咧，如果係大家即係出街食飯嚇，超過咗呢個即係每台嘅人數限制咧，被檢控。控咧就会系嗰一位嘅持牌人嘅吓，咁但系咧而家个做法就有啲唔同，就系话如果四人或以上一组嘅市民，如果佢系例如喺餐厅五人一台进食咧，就可能会被票控咧违反另外嘅一啲嘅限聚嘅法例，即系话唔单止系检控嗰一位嘅食肆嘅店东，咁亦都咧系会检控埋咧嗰一位嘅客人嘅，因为而家食肆咧就每台系限坐四个啫。咁不過亦都要留意啦，就係呢個嘅新規例咧，佢宣布去實施嘅時候咧，主要就係透過政府嘅新聞稿嘅。咁因為佢喺之前實施咧，就政府並無喺記者會嗰度似乎冇作出一個比較詳細嘅解釋啦。咁唔知道呢兩日咧，究竟喺即係大家出外食飯嘅時候咧，個情況係點啦？不過亦都有啲傳媒咧睇到咧，係有一啲嘅大排檔啦嚇，都真係咧有超過四名嘅食客咧。是同台的吓，咁啊食客同埋食肆嘅负责人咧，都会系各被罚咧2000蚊嘅吓。电话号码18721，大家嘅有啲咩观察咧，打嚟同我哋倾下。咁杨健兴，即系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可能大家就会问呢个问题啊，原来我而家超过四人食饭，我都会被罚嘅，都系一个比较，系咪算系一个比较强力嘅措施去处理疫情嘅问题咧？ 之前是不是真的讲得不清楚呢？因为我的理解都是说如果你是超过四人的话呢，即可能是不是意思就是即其实之前就是只是罚了个 东主 的。 是啦。 咁可能真係有啲個案呢，就係嗰啲客人佢係坚持嘅，或者佢变咗你嗰、那个即係變咗嗰、那個即係餐店嘅老嗰啲即係員工，其實都做唔到啲乜，做唔到啲咩嘢，咁可能最而家咁咧就即係清楚翻一啲嚇。咁但我見即係我個理解，其實香港人都幾守規矩嘅嚇，因為同埋事實上你一啲食肆亦都即係好公開嘅。咁如果你真係超過咗四個人嘅，其實好多時都應該會見到。我唔知道個情況即係有幾嚴重啊！即係即係要咁樣再出一段稿出嚟講翻，即係話多即係啲食客都會即係被罰嘅嚇。咁反而而家個問題係即係四人嗰個限制四人嗰個限制，我哋見到其實陸續好多嘢都放寬嘅話咧，即係究竟食肆四人同六個人、八個人嗰、那個、那個風險係咪真係大咗？係咪真係會大咗好多？定係話真係可能係 政府可能即係衰咗一次之後咧，即係反而跟住落去不但止即係會謹慎，甚至會相當保守嚇。相當保守，即係四人其實同八人，究竟即係嗰個風險係咪真係可以純粹就係咁樣，即係會倍增咧嚇？好多嘢基本上香港人而家或者食肆我都見到，即係探温啦。check 温度啦，咁然后就係一啲餐具啊，一啲口罩啊，一啲搓手液啊，嗰啲嘢基本上都做到即係做到足晒吓。咁变咗如果仲包括我觉得你如果仲係四个，我諗基本上啲人都会接受得到，就係根本食饭之前都已经自己安排得好，咁即係超过四个咁可能就分开两张台啊咁。咁如果真係突咗兩個嘅，可能都未必會咁樣約，即係咁樣約出嚟嚇。咁唔係睇到即係點解嗰個成件個安排有啲奇奇怪怪咁樣嚇，即係突然出段稿咁樣。 原本咧嗰、那個規限就係點咧？原本市民咧喺食肆同埋一啲嘅表列處所啊，譬如包括係卡拉 OK 啊、派對房間等等咧，就可以獲得豁免限聚令噶啦。咁不過咧，佢哋係都即係嗰、那個店鋪嘅負責人咧，係需要遵守翻咧相關處所嘅群組聚集嘅規定嘅。咁但係咧喺生效之後嘅修訂咧，即係9月30日起修訂之。生效的修订就是市民也都要遵守处所有关于群组聚集的限制才可以获得豁免限聚令的。即是现在的规定就是食肆每台限坐四人。如果食客是违反法例一张台坐超过四人又或者是没有分隔，修例之前就只有负责人是被票控犯法的。但是修例之后食客也都可以被票控了。但是这个宣布安排就似乎应该主要是透过新闻稿啦作出宣布啦，而之后生效之后的记者会呢，政府官员都有少少补充的。叶中敏点睇呢？ 我觉得咁梗係有少少或者唔清晰囉。咁但我諗佢呢个四人一围嗰个如果俾告票呢，都唔係话特殊嘅一种新嘅呢个条例囉，就係嗰个限聚令咋嘛，係咪呀？即是你在餐厅里面吃东西没有豁免你的限聚令，你都是四个，你超过四个了，那就不是 給一张票你了，是不是？不是罚五个，罚一罚，罚四个，罚突出来的一个。如果是一班人吃饭或者一家人，那就是找一个代表领了他。咁啊，作為業界餐呢個飲食業東主嗰啲咧，當然都會覺得呢個做法都方便佢哋做嘢嘅。如果唔係，有時啲客咧，佢係話啊，坐多個啫，有人冇人嚟查嘅，咁或者話有人查我哋起身之類啦，係有呢啲嘅，有呢啲現象嘅。咁所以而家講清晰啦，啊，店東有責任，你個食客都有責任，你唔好揀錯誤個咯。咁我都聽到係呢個條例一出，即係呢個第食客要罰之後咧，確實有啲人咧係即刻改變，即係唉唔好啦，都係四個去好啦咁。 即係都略有收斂啊嚇。 係啊， 一起走過。 喺邵氏嗰時咧，人又啊，你咁似金漢啊，不如你咁似嘅，整人去考。 金漢唔識打，你識打。 咁咪，我話乜都唔識考咩啊？啊，咁又入咗去，入咗去咪訓練班咯，第八期 咯。藍哥 啊，藍哥。 咦？ 你早我兩期。 我做一期啫啫。 啊，你講真。 香港電台第一台， 今個星期六 晚上10:20， 楊少雄、江美儀， 仲有我劉江， 同我於洋一起走過。 有钟上堂啦！ 出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建党100年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随着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影响，这个目标会不会需要延迟达成？香港的青年又可以怎样参与在其中？今集政坛新秀训练班邀请到全国政协前委员刘梦红来到讨论和分享。 星期六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政坛新秀训练班。Come here!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最後剩翻少少時間咧，想同阿楊景佑、葉中文咧傾傾另一個都係政治嘅話題嘅，亦都係中美之間嘅角力相關嘅。咁因為咧係中國外交部啦，就喺九月初宣布啦，限制美國駐華使領館咧，包括咧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同相關人員嘅活動。咁就有報章咧係引述咗一啲嘅內部文件啦，就話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咧，如果係要到訪政府機構或者同官員見面咧，就必須要經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嘅批准嚇。咁亦都咧係有立法會議員啊，鍾國斌咧，佢接受即係傳媒查詢嘅時候啦，南華早報啊嘅查詢嘅時候就透露啦，曾經獲得美國駐港總領事史密克咧邀約私下討論香港嘅最新發展，佢就出於禮貌咧通報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獲對方通知咧而家並非適當時候見面，又引述對方話咧喺新規定之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同香港政黨嘅成員見面咧，要通知公署，並明言咧係報復措施嘅。呢、這個就係即係南華早報所引述嘅一篇報導。葉中文點睇？係 啊，呢、這個事情留意最近事態嘅，相信都會知道。即係喺我哋國家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對等嘅都可以叫報復措施咯。因為係先係美國政府喺早咁兩個禮拜到啦，宣布過就係喺美國嘅中國嘅使領館人員咧，如果要到訪任何嘅機構啊，包括佢嘅部門、政府部門啦、大學啦、一啲商業嘅機構咁咧，係需要通報嘅。報國務院，你唔知報邊個部門，咁得到批准同意你先可以去。那個單位要得到同意先可以接待佢。另外就包括，譬如因為事實上，另外就係使領館咧唔可以舉辦超過五十人嘅活動嘅，因為譬如話國慶咁咧嚇，嗰邊嘅我哋中國大使館通常都會開個酒會啊，開個茶會啊，咁一二百人嚟噶嘛，而家呢啲都唔得嘅。咁所以呢個完全係一個相應嘅行動。咁而家香港當然就係國防外交係中央噶嘛，咁呢樣一定跟嘅要。咁啊，即係話咧，花園道嗰個領事館咧，你以後要想去香港大學演講啊，去咩香港商會、總商會午餐會演講，或者你要約見特別係政界人士咁，外交部專員公署要知啊，唔同意嘅話，你唔可以活動噶。这个大家对等的，这个就没什么好讲 的。杨建卿，对于香港来讲，即会不会有什么的影响呢？因为香港都即不嬲，不同的人士都跟外交的人员或者是商界都有很频密的交往的。 一国两制就外事的事呢，即外交那里就是中央政府啦。咁但係喺回歸之後咧，其實有啲多有啲空間係俾翻香港嘅，其實嚇。大家都記得，即係試過中美啲關係好緊張啊咁，但係美國軍艦都試過係即係照係嚟訪問香港。咁咧就有時政治嘅嘢、外交嘅嘢都係都會係互利嘅嚇。包括就係話，即係俾香港一啲空間，即係一啲靈活啲嘅空間咧。對香港對其實可能對國家對美國都會係三方有利。但係當然啦，而家中美嗰個對峙已經去到嗰個階段係香港係即係完全係落曬水㗎啦。其實嚇都見到好多呢啲例子啦，即係包括。我哋傳媒留意嘅就係、是、即係驅逐咗內地嘅一啲記者出境咁，咁過往咧即係執執博咁啊嚟到香港照做翻咁，但係上次都已經好清楚啦，即係禁止佢哋喺內地做嘢，亦都包括即係港澳，亦都包括港澳。咁過去咧，其實就係、是、港澳嘅特殊啊嘛，特區啊嘛嚇。咁同樣道理啦，就係即係嗰啲官員都係啦，即係如果今次佢禁止嘅話咧，就連香港都禁埋啦。 好，今晚多謝曬兩位，拜拜。